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是大四狗何小何。去年最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支乐队林肯公园的主唱查斯特·贝宁顿自杀去世了。作为一个歌迷来说，这件事除了让我感到非常痛心以外，也让我对抑郁症变得更加恐惧。因为我身边也有被抑郁症困扰的朋友，但他们可能有时表面上看起来也很开朗外向，但是他们内心真正的痛苦是我们感受不到的。希望大家都能对这样的特殊人群多一点理解和关爱吧。 自我认同。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携手国美手机54青年节特别呈现国美 U7 mini 互动体验，全面屏加双面玻璃设计，三重生物识别智慧系统，知我更懂我。关注微信公众号公爱青年计划，更有超级优惠团购限时奉上，掌握互联大先机，享受生活小确幸。北京青年广播与国美 U7 mini 一同倡导青年新主张。 Makeup,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We'll be right back. 又到了一个全新的周五，在各位我们的周五的下班路上，可以跟朋友们来说一下周末愉快。不过明天还要上班哈， 假装是周末嘛。但 是 无论怎么样，到了周五总是还是很开心的。 是的， 就算明天再上班一天，后天还是有盼头嘛。 这个着不得非常好啊！非常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这里是潮流梦工厂正在直播啦。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哎，那今天呢，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趣享生活的数码单元当中，要跟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们去分享一下我们这一周以来的各种各样的数码资讯之外呢，还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话题要跟各位去讨论一下，琢磨琢磨。因为话说这个话题其实说起来挺大的。 怎么呢？ 就是你看人工智能， 哇，这个好大。 人工智能的话题特别大，所以今天我们要请到的都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嘉宾，要跟朋友们去聊聊看这么大的一个话题。那首先要跟各位听友们网友们亮相的就是我们这个小女生啊，非常可爱的小萝莉，我们的科技中的18线女主播，现在已经晋升到17线的欢迎一下伊凡李燕，欢迎。哎，我已经给你开话筒了呀。 哦天哪，我们再搞看看哪个能，但这个不行，这个都是对着咱们俩的。 哎，那为什么呢？他都没有声音啊。 那就让李燕能不能换一个吧，换一支。 对对对，我们待会儿先来换个话筒，可能那个有点小问题哈。对， 这个是 不是好？ 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没问题，没问题。 让我来做一下移魂大法，大家什么都没有看到。 哎，对对对，哎，一二三，开始。 一下就进入到15级了。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刚才小航说的啊，18线女主持现在已经晋升到17线了没有？大家好，我是来自凤凰网科技频道的18线女主持伊娃。 对， 是的，话说这个咱们在前面当中多上几次就可以晋升到一二级，对吧？ 对，刚才其实我觉得你已经晋升到15级了。 对对， 你都开始现场。对，其实以前吧，在上次节目请了李燕上我们的节目之前，我们还多次连线过他。 嗯， 他相当于在世界各地的数码产品发布会现场都给我们带来第一手的消息。 我跟你讲，李燕太辛苦了，作为一个女生来讲，能够跑各种各样的世界各地的数码展会，特别的心酸一把泪啊。 怎么心酸呢？ 因为她是女生啊，体力肯定没有男生那么好。 对，辛苦。 我觉得在今天的那个资讯之前，先来跟我们说说看女生们的一些个小确幸或者小心酸啊。对，就是关于那会儿在1月份跟你连线那会儿，这个CES 的现场，还有那会儿的 MWC 的现场，我记得还天上冒着小雨，那种感觉是不是感觉很孤独寂寞冷？ 对，我觉得小航，你要这样问的话，咱一整个节目都说不完的。简直就是一把辛酸泪啊，因为是这样 啊、 作为可能是奔跑在第一线的女记者啊、那肯定就是一手扛相机，一手扛电脑，再加上我们的比如说直播的设备，那背在身上的就有很重的一个背包。那同时你要进行各大展台的报道，那就跑来跑去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北京车展这种大规模的报道。那基本上如果你想要穿的美美的，穿个小裙子，然后你就没有办法穿高跟鞋，所以呢、有时候我的搭配就有点不伦不类，比如说穿了一个小裙子要出镜拍视频嘛，然后穿了一双非常宽大非常舒服的运动鞋、然后感觉同行们看我的眼神就觉得说，哎，这个女生是不是品味不太好。但其实是为了方便嘛。 是是是，其实女生呢在展会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啊。那这个时候呢，麻烦老师导播老师把镜头切到我这里啊，谢谢谢谢谢谢，给我一个人就好了哈、哎，对，棒棒的，给我一个人。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再隆重请出第二位非常可爱的我们的这种非常非常精巧的嘉宾。那人工智能怎么能够把这么大的话题聊到非常非常的精致呢？我们今天呢要请到第二位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欢迎一下我们的评论员数码达人黄浩，欢迎黄浩。 哎，两位主持人好、哎，这个今天终于能跟这个大家一起上节目了哈， 浩哥好。 哎，我们把这个镜头 那个麦克，对， 把麦克给黄浩吧。 对，这个这样的话 有一只麦克不好用， 感觉自己好幸运，可以跟你共用一个麦克。 对对对， 好像现在应该 在 小唐说我很精巧，你确定不是在黑我？这么一张这么一张大脸往这个镜头前一杵，对不对？ 是你很浓缩呀，对不对？ 我刚才跟小航说呢、我跟那个我们这儿的武警说，哎，我们有一嘉宾一会儿来，先把嘉宾卡给您。我说描述一下，这上我们青年广播做直播的，白白的，皮肤很好。然后紧接着武警哥哥直接说，哦，那个脸部很圆润的， 对吧？好认了、 耿直 boy， 武警是个耿直 boy。 对对对，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这两位是有原因的，因为呢，代表男生跟女生的立场，而且我们的主持人呢也是男生跟女生，所以 男生和女生的立场。 男生，然后男生你还有一半 一半男生和男生的立场。 好嘞，那今天呢 是来到泰国了吗？ 并没有啊，我们今天呢要在节目当中要说说看这个人工智能的话题。当然了，这个话题抛出来之后，还是要跟各位网友们还有我们听友们去说一下，这一周以来呢各种各样的非常新鲜、神奇、带有妙趣的这个数码行业的大事小情啊，进入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来进入我们今天潮流风向标啊。那第一条消息来跟大家伙来说一下吧。其实呢在上周啊我们一直呢在为一件事情而这个产生各种各样的发酵，就是中兴的这个大事情。 对 之前呢其实在周二时候李燕所在的这个凤凰那边，他们也做了一期专题的节目，去专门去说中兴这样一个话题。但是继中兴事件之后，这个美国的司法部哈，另外一个重拳可能要落在华为头上了。对，这回出乎了我们上周二的一个预料，这回华为要怎样呢？据报道， 美国司法部呢一直在调查这家中国智能手机的制造商，也就是华为哈，调查后者是否违反了美国的制裁令，向伊朗输出口含有美国技术的产品。此前呢针对中兴的调查让该设备制造商陷入了水深火热当中，该公司去年遭受了 8.92 亿美元的罚款。这个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司法部认为中兴通讯违反了该协议条款，并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惩罚。这家智能手机制造商声称这一措施会严重影响其共存。 哎呀， 当然了，这已经不是华为和中兴第一次站在被美国政府审查的这一方了啊。情报机构对于两家公司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然而华为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这样的怀疑，美国运营商和零售商拒绝采购该公司的产品，严重打击了其占领美国市场的希望。 那么目前这样的一个全新的调查细节还尚不清楚，我们目前已经联系了华为寻求评论，但是呢我们并不认为他们对此有什么样的新的信息啊，等待一下最终的结果。 对， 当然可能也是这个对于该公司最好的一个做法啊。当然在过去呢华为已经明确表示过，他已经感觉到自己呢成为美国政府不公平的目标。那此外，中美之间正在兴起一场所谓的贸易战，而就华为而言这点其实很清楚，因为就是他在美国市场当中啊短期里边应该不太会很可能有好转的一种迹象。 对 所以据了解，这个公司呢已经开始准备了各种各样的计划去改变他们的全球攻略。 对，华为做出了比如说下面这一句话，就是华为做出的关于非声明性的一些陈述。是怎么说的呢？华为在所有运营的地区遵守了所有适用的法律和法规，包括联合国、美国和欧盟的出口管制和制裁法律法规。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华为由于被美国禁售，已经决定全面退出美国市场，退出计划呢已经逐步展开。但为何美国政府对华为是穷追猛打，是要将华为置于死地呢？ 那么问题来了，这两个问题要问给我们对面两位嘉宾了。我不知道二位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中兴华为的事件。来，首先听听看这个女生的观点，然后一会儿我们再让这个成本法律专家啊好给我们再来评价一下。来， OK， 那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刚才小航也有提到，我们在上周二的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有分析过，还请来了重磅嘉宾。其实我是个人觉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吧？ 对。 其实像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大的背景是中美的贸易战，那奔赴在前线的比如说像华为还有中兴这样的奔赴在前线的厂商受到了冲击，我觉得是大家很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像华为的话，刚才你也提到说他们可能就想完全放弃美国市场了。那至于美国为什么不信任他，我觉得一方面也有可能是任正非的这个军方背景，他之前有这样军旅生涯的背景，那就在美国政府眼中呢你可能会是中方的这个先行军来打探我们美方的， 他们这样的一种揣测。 对，就是他们这样一种揣测，但是你没有办法，然后他又借制裁伊朗这个由头来打压你，那其实他是想，我觉得是打的是中国政府的脸。 对，其实是怎么讲呢，这个报道其实后面提到一个事情，我们国家在做一个大型的一个关于制造业的提振计划，叫中国制造2025，其实很多是针对这个而来的。这个报道我可以再提供一些额外的信息。就是华为中兴其实在很多的西方国家都是备受到一定的这种关注的，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家国 有一家中国的企业，其实可以算是现在我们真正意义上100%的纯国际化企业了。那、公司是联想。 嗯， 这一次连联想都在调查名单上头，而且还有一个范围更广的名单，包括了联想、京东方、深圳天马啊、天马微电子产评的那家公司，然后包括说像这个格科威是做那个就是摄像器传感头模组的厂商，一堆的关于中国的相对比较大型的有跨国业务的，包括供应链和这种企业，都在一些要重点观察跟调查的名单上头， 嗯， 你就知道美国政府他自己心里头是在卖什么药， 对， 居心什么样子的啊？ 而且这已经不纯粹是一个公司与公司之间的经济上的问题，已经上升到政治的这个层面了。 而且你看他怎么捏，他先捏中兴，因为捏完中兴之后，其实对他最核心的两家供应商英特尔跟高通，我们知道其实影响并不是那么大， 对。 但是他制裁完中兴那天，美国的两家做光纤元器件的厂商的股价大跌两家分别跌去了1/3的市值， 哎呦， 因为基本上 蒸发了。 对，因为你想，中兴现在是全球第四大的通信 生 产 商， 而且你看现在制裁华为在美国其实也没有什么市场，但是 影响并不是很大。 对，他很会捏的，他现在敢不敢捏联想？他捏完联想的话，美国的工会就要来闹，因为摩托罗拉也好 ，IBM 的叉八六业务也好，包括 ThinkPad 也好 ，ThinkPad 这全是美国人自己的公司，全 对呀、 因为联想在美国有大量的雇员，那你美国这边要不要闹？所以他其实捏得很有技巧的。 而且还有一个很小的信息啊，是当时说因为华为如果准备把一些线下售卖的渠道已经关闭，影响的人只有几百人。 对， 影响，所以他制裁华为，打了中国的脸，然后对美国的影响又不大， 不得不打。对 对， 所以就包括说他敢不敢动联想，他敢不敢动另一些，比如说海信，这两家公司在美国有非常庞大，像海信在美国本土跟墨西哥还有电视机的工厂，那这个事情他敢不敢动？他动了后是不是要动到自己本国企业的利益？ 对， 所以我们可以往后看。其实我们知道，马上特朗普要跟包括政府这边要跟中国政府有一个谈判，我们一切可以理解是这完全都是在为他的谈判 做 一 个 筹码。 嗯，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事情只是一个开头，未来怎么样发展，我们还是慢慢去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的后续情况。我们的节目也会跟大家伙去进行继续的跟踪报道哈。 但是我觉得任何事件我们都是有可以吸取教训的地方， 那是 比如说我们好好做好自己，不给对方留有任何的把柄的机会，或者遵守法律法规，这个一定贯彻到底，就把这一点也很重要。 中兴也是被人掐住了脖子，找到了证据。 你看华为，华为是昨天这个中国区的老大，这朱平啊，他就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事情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我们就 不做评论了 。所以这是个很好的态度，就是你尽管来查。查到算你狠，对不对？对，其实包括像我觉得，像跨国企业也好，你看像联想啊、华为这样的跨国企业，他们其实在海外合规是要做得非常的规范的。 对， 你看联想为什么？我们就说个例子吧，或者说联想在美国收购了那么多公司，三家，一共三大业务嘛，基本上美国是绿灯放行的，因为他要过很多很多的审核，他要过反垄断的审核，他为什么能放行？这一定是有合规的这个地方。 哎，对对对。 而且中兴在这个事件之后，之前还爆出一个新闻说，要求所有员工都重学美国法律， 啊、 所以他本身的话可能也没有做的那么好，让人揪住小辫子。包括他原本承诺美国政府要削减一些奖金，也没有完全执行。但本身人家要想找你查，咱们这么说，然后呢，你又偏往枪口上撞，给了人家证据，那就没有办法了。 没办法了， 华为就比较躺枪了。 对， 来，我们继续来看看今天第二条资讯吧。这个内容我们刚刚聊的比较多啊，因为可能大家伙关心的程度也非常的高。那么第二条资讯呢，可能我觉得更加具有实用价值了。 对，因为这个第二条消息的关键词就是复刻。 哎，对，很多人愿意买复刻的鞋子是吧？啊，很多人愿意买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你， 我还好，因为并买不起那么贵的鞋子。为什么现在鞋子一复刻变得就好几倍得往上涨呢？ 复刻就卖情怀嘛， 就是卖情怀。我只会买一些复刻的，什么魔奇的饮料，什么桃汁儿，什么。橘子汁儿、北冰洋，这 椰风挡不住， 这还可以。对，然后握着排版的这个椰树台椰汁是吧？来看看这个今天这复刻怎么回事吧。我觉得这个内容应该让黄浩帮我们来解读一下，好不好？ 好，我不知道这个就是意外没有去那个乌镇的发布会的现场。我们讲的是魅族的新品发布会，因为魅族其实这两年它的低端产品就是入门产品魅蓝其实一直卖得很好，它 大部分的销售是魅蓝贡献的，但是我们谈到它的高端产品就觉得说、哎，有点以前有点高不成低不就。 对， 就比如说像去年的 Pro 那个机子，说实话我觉得做工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滑铁卢嘛，基本上 是。对，但就是大家不明白你为什么在后面开个窗户，而且要卖那么贵的价格。这个不太好理解、所以这次他选择说我干脆回到我以前历史上造型包括产品最被大家所接受的产品的那个样子、就是魅族有款经典什么叫 MX3、那个产品很多人非常喜欢， 对对对， 尽管当年 当时我们这么叫它、 当时销量其实并不是那么大，但是还是很多人好评的、这次他推出了一个新产品叫魅族的15，也用来纪念他的15周年、他推了三款产品，一个叫15，一个叫15 Plus、还有一个比较便宜的版本叫 M15 M15、基本上的外观呢都是围绕着原来的 MX3 进行的，然后只不过他把那个小圆点啊，屏幕小圆点挪到下头去了。我今天我带了一部那个15、 带来吗？ 对，它的正面其实它下巴上是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一个指纹的识别按键，它比这个 iPhone 要小一圈，但是它其实也是个圆形的。然后整个机身最大的看正面的效果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边框特别特别的窄， 就是两边的这个边框 特别窄，非常窄、 额头跟下巴它还是存在的嘛。 对， 它并没有跟风弄刘海屏。 对，但是其实这个说实话，这个上头额头跟下巴跟现在很多的18:9全面屏手机比的话，它也不宽，因为现在很多18:9全面屏手机也是这么宽的。 是的， 所以整体看起来的话，这个机子的整个质感上有魅族当年的一个味道所在。然后呢，包括后背也没有做到跟风，说我把摄像头挪一边去，还是放在了它的中间 、 做了一个双摄的一个设计。 摄像头下巴那是什么？ 上头下头是一个，它也是很经典的设计。它的那个闪光灯啊，是做了个环闪， 就是 环形闪光灯，它里面应该是有六颗。 哇！ 这样的话，如果真的打亮的话，能，那不是照亮你的美了，那是把你脸都照白了。 就是上次节目当中，我们记得那个腾飞带过来这个照片当中，就会有一个小的植物，还记得吗？ 对对对对， 就是、用这个环形灯光去拍摄的一个小的嫩芽。这种灯光就可以类似于像魅族这个15背后这样的一个环形闪光灯。 对、然后它提供更好的灯，而且这个灯呢比较有趣的是，它在系统设置里头呢还会有一个所谓的跑马灯的功能。 给我们打亮看看来。 还有我要找一下这个跑马灯的设置哈。 刚刚拿到，今天还不太熟练。 对对对对对，因为它这个功能我记得以前其实是有的，就是在各种各样的那个效果，就是包括说来电呀，包括说一些时候呢它会有一个闪光灯特效。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氛围灯的什么。 哦， 还挺酷的。 然后这个是闹铃的一个特性。 哦，还能这样？ 对，它是不同的，不一样的。它这个发送短信，这个叫放飞。然后 我觉得可能第二个登场就是它了吧？不是奥迪了。 然后这个叫齐辉，这个是收到了红包。 哦， 它就是它不同的时候会有不同的一个显示。 就是我收到红包，我还要告诉我对方的那个人，我这后边一闪，说明啊，红包已到。 红包来了，对。然后刚才伊娃说到一点很重点，是它的触控，因为。大家用过了 iPhone 会觉得 iPhone， 比如说像那个 iPhone 8，你是不能按下去的，但是你按到那个瞬间，它其实 有一点 震动， 对， 那个震感特别让你觉得你是按下去了， 对， 这个感觉其实 这个力反馈特别对， 对，这个而且这个震动反馈其实是很好的，让你觉得很好玩。 对，然后这个手机就是里面加入了一个 M Engine， 就是它比传统的安卓手机的震动反馈上头要做得更好一些。我们的确用了一下，的确感觉哎，这个跟普通的安卓手机真的是。不一样 ， 它有那种就真的像你按下去那种咔嗒咔嗒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来电话的时候，应该它的震动 也是不一样的， 也是不一样的， 就是很多机子会有很劣质的震感。什么叫劣质震感？放桌上 滋滋， 对， 感觉这个机子像要震垮了一样的， 轻飘飘的，然后感觉很强的一种塑料质感的一种震动， 对， 像这个话很扎实， 对。 用我朋友的，就是用我同事的话说，他用这个手机的时候来电的时候，他就不舍得接，他要听一下那个 震 动的， 要 震 一下那个感觉， 急死对方啊，这是要。 对对对，但是不知道你怎么看它，我不太喜欢这种矮胖的设计。 哦，对，就是 啊，一个是矮胖的设计，因为现在很多。 我更想说它看上去好宽， 是吧？ 然后由于它薄就更显得宽， 它是个标准的 5.5 英寸的产品，所以我们知道大部分的传统的 5.5 英寸其实额头比较长，所以呢其实是可以塞得下那个 5.99 英寸的那个全面屏的，比如说典型像去年 vivo 的 X20 和这个 oppo 的 R1， 但是它是一个就是它的宽高比还是16:9，所以就 不是那个18:9很修长的质感， 对，它不是很修长，所以看起来很 矮 胖，我就说， 对。 然后它后背的这个，大家可以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 这个很佛系， 这个纹太佛系了， 什么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纹它叫什么？ 它叫回形 纹，回形纹， 对，回形纹。 然后看起来特别像一些铭文，或者说像一些 在窗户上、窗 棂 上 的那种，对。 对。 来，我们看一张这个图片吧，好不好？因为可能是个实景的这个机器离得我们有点远。 那个可能图片上也拍的不太清楚， 也不太清楚。 它太小了。 对， 它在上下的天线带上是有这部分的。这个机子是 M15 是它便宜的一个版本。我们讲下处理器吧，三个机的处理器不太一样。这个主流的15跟15 Plus 分别是骁龙660跟三星的8895这两颗处理器。这是两个性能比较好的。然后比较便宜的那个 M15 后背不是这种是带一点 不是双镜头了。 对， 单镜头 一是不是双镜头，二是它不是这种带点亮漆的这种材质。而且它是用那种金属磨砂的比较传统的一个工艺。然后我要讲它摄像头，因为这三款机的摄像头同档都非常非常的不错。15跟15 Plus 使用的是这个 IMX 应该是380那款摄像头，就是跟华为的 P20 是同款的。 哦哟， 1.55没有的大像素，而且这个底儿也很大。我们实拍了一下，的确拍照呢还不错， 还不错。 对，而且那个便宜的版本 M15， 因为它价格只有1699，它预配的也是个跟去年3-4000的机子同档的摄像头 ，IM362，是一颗1.4mm的摄像头。所以其实魅族杨哲这次讲了一句话，讲的是之前魅族一直没有讲清楚的那个话，就是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产品。杨哲说的很明白，是说魅族要做的产品呢，是一个我们要在其他的周边功能特性上越级，但是我们的处理器是要跟人家差不多同档的一个东西。所以它会有一张图，小航可以给大家调出来看一下。 好，没问题。 那张图是我们的机子上，我们只卖2499或者只卖2999，但是我们有比如说多少元的其他机子的那个双扬声器，多少元其他机子的那个摄像头，多少元其他机子的那个震感。就是它在很多的小的细节上头用的是比它同价位产品要更好的小的细节。 以前我只见到过华为发布会当中这个老余承东啊在拿这个三星啊苹果啊这样子。 它是那种整机对比。 整机对比。 这个不是。 它 这个是拿元器件来做。 拿 N 多台这个手机的这个相关的价格元器件进行直接对比。 对，所以包括说其实这档上头我们说比如说2499上头它的摄像头的规格的确是很好的。因为你要想华为 P20 那是一个3788的 起的 价格。对，而且我昨天正好在上海的时候就拍了一些它的夜景，我觉得 还不错， 是吧？还真的不错。 今天来不及那个导到我们这个库里面去直接播放， 而且我觉得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觉得它的色彩还是 这么样， 饱 和度 还是不一样，不错。这是拍的吃的哈，这个是夜景。 哎呦， 只有这么一张夜景，其他全是吃的。 然后你帮我看它的细节，我觉得也是。 哦， 这个已经放大了以后的细节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的，因为 颜色的饱和度啊， 其实拍照也是比较好的嘛。包括说你看色彩跟它的后景深，这就是随手拍的。 它跟它的屏也有关系喽，其实 啊，屏是 AMOLED 的屏幕，所以它本身显示上也会 比较的 好， 也让你艳丽一些。 对，没错。那其实这个刚好就正中了苗山的这个不喜欢点，是吧？苗山就喜欢看上去比较的那么平实自然的 iPhone。 但是有个问题哦，就是我现在对于很多手机拍出来很美这种情况下，但是一旦把它导出来，其实上次我们那个嘉宾有提到一个问题，真戳中了我，就是我觉得很美的照片发到朋友圈，可能别人的手机拿出来看的跟我看的是不一样的。 那是我说的，真是。 是吗？对，然后对方还会觉得很怀疑，说哎，这个人为什么要把这样照片发到朋友圈上来。 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一会儿再说。 这是每个人评显不一样， 屏不一样，而且包括说甚至屏幕的色域都不一样。有的时候你的脸看着很红润，在另外一头看得很 惨白。 对对， 是的， 我好想要惨白。 马上就要进到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了，半点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的资讯单元。然后一会儿我们再来跟各位听友网友们去聊看关于这样的人工智能到底会智能在何处这样的一个神奇的带有魔力的话题。这里是潮流梦工厂，我们一会儿见喽，各位。 为声音创造无限可能，用声音构筑梦幻空间，用创意点亮广播未来。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启动在即，本活动由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主办，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作品征集截止日期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z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5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十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五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八点，挑战新歌声，电台开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十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是什么？是牢牢把握的时代连接，是努力追寻的自我认同。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携手国美手机五四青年节特别呈现国美 U7 mini 互动体验，全面屏加双面玻璃设计，三重生物识别，智慧系统知我更懂我。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更有超级优惠团购，限时奉上，掌握互联大先机，享受生活小确幸。北京青年广播与国美 U7 mini 一同倡导青年新主张。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智享生活，我们的潮流梦工厂的数码单元每周五为您呈现。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进入我们的现场，来看看我们长什么模样啊。咱同时也可以看看这个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看看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 嗯， 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哎，今天两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数码业界的这个行业大咖的评论员，欢迎一下来自凤凰科技的李嫣，以及我们的数码达人评论员黄浩，欢迎二位。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嗯，刚刚我们聊了聊关于这样的一个魅族的消息，其实还是挺激发了一些我们对于这种所谓刚刚两个字复刻这个主题的这种期待的啊。刚刚也看了真机在现场， 对， 还有另外一部真机也要跟大家伙儿啊，在今天现场去公布一下，这也是在广播媒体首发，是不是？ 差不多吧， 差不多。 就是如果是带图像的话，那真的是咱们首发了， 又是首发。来欢迎一下我们第三部第三段的资讯，也是第二部手机，来自于小米的东东，来看看什么样子。来，两位跟我们来去评论一下你们对于这样一部手机的一些想法。 嗯、好，小米这个发布会也是非常的，我觉得特别啊。但这么漂亮机器，要不女生来拿的比较好，拿的比较好。这个产品其实是在应该是在这周三的时候在武汉发布的。为什么要去武汉呢？因为我们知道雷军是湖北人， 是的， 而且雷军也是武汉大学毕业的，所以说他就直接去武汉大学的体育馆里头 回了 母校发布这款产品了。对，哎、就 是 我们 是不是有这个校这个学校里面大学体育馆租赁比较便宜一些？也有可能刷个脸免费用，还能给我宣传我们武大的樱花啊，是不是这意思？ 哎，对，你刚才说到的一些都有，都说完了。然后呢，其实现场还有这个武汉市的副市长，包括说这个武大的副校长，其实都在现场。 嗯， 可以看得出来武大对于整个小米公司的重视。 对， 先说点跟您有关系的吧。这个武大跟小米联合做了一个叫 AI 的这实验室啊，这跟咱们今天话题有关系。小米要投入1000万元去打造整个跟武大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研究啊、所以这也是算回馈母校的一个部分吧。 对，我们刚刚就置换，你投入1000万，今天发布会我给你免费用场地，免费包打 这场地才多少钱，对不对？这个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来。 对，所以然后呢，其次是它，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机子，其实外观上的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地方， 哎，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款这种在线下很受欢迎的产品哈，包括有比较漂亮的外观，然后呢有比较这个漂亮的这个机身的这个色彩的设计，也是18:9的全面屏、而且也有今年很流行的这种竖置双摄哈。然后呢，当然这个质感上，我不知道李亚之前用过那个红米 Note 5没有？其实质感上是比红米 Note 5要好不少的。 对，这也是我想要说的地方，因为我体验的那一款呢是红色款的， 红色 款的话是黑色面板， 对， 所以它黑色面板的话会更好看一点， 对、 对，但是 一套一套， 但是这个颜色我就觉得不是很好看了，因为白色面板还觉得、 白色面板，对， 白色面板的话，一个是它前面的开孔会比较割裂， 比较明显， 然后，但是它整体来讲会比 Note 5要好看一些， 包括质 感，对、但是后背的话，我们现在手里没有 Note 5啊，之前熟悉的朋友会知道说它的这个后置双摄基本上就是双胞胎兄弟， 对， 我昨天那个评测视频里面还说每次看到他俩的双摄就想到一句歌词叫越过山丘 因为他突出的是有点明显的， 他的突出太过明显了、但是整体的包括后背的这个质感都会比Note 5要更好看一点。 但是刚刚注意这个细节，就是黄浩在给我们展示这样的一款小米的全新机型之前，他把壳摘了。 哦，对，因为、 就是、因为有壳的话，可以折掉一部分的摄像头凸起。 它其实有壳的话，正好是跟那个打平了。 打平了， 它其实正好打平了。 对。 但是其实小米，我说今天产品还蛮良心，因为基本上像红米 Note 5那么便宜的机子，像红米5 Plus 那么便宜的产品，9.9的机子，都送套， 也送壳。 对，所以因为这个现在是，如果我们说线下消费者是真的很在意你送不送壳、贴不贴膜，真的非常非常在意。好，我们说配置吧，这个配置就相当于比较高了，采用的是骁龙660的处理器，然后有4+64、6+64跟6128的配备，即使是最贵的那个6128的配备，也没有贵过2000块钱。 哦， 价格定价非常合适，4+64的版本是1599，这个是目前我们能在市面上看到的，应该是最便宜的一款骁龙660的一个机型了。 嗯， 而且呢，包括说它前后都有一颗最高2000万的摄像头，这个女生应该会比较喜欢。 这个是比较良心的，它的前置摄像头我也试过，珊珊应该会特别喜欢。首先它的美颜效果真的很不错， 真的。 对，而且它前置有柔光灯，开启就在你拍摄的时候暗光的时候，它会直接打开。但是呢，它打开有点太亮了。 对， 它这个让我感觉有点就是手电筒的感觉、 太亮， 对， 贼有点这个光， 贼打到脸上会不太舒服。但是它正常，比如说正常白天光线或者晚上光线自拍的时候，那个美颜效果我觉得真的 满脸的火彩呀、看上去是吧？ 对，也可以看得出它其实是奔着 OV 去的。 对，它其实整个当时也说它是主要为新零售，就是线下所以包括说， 对， 你看它就说那个红色，红色的感觉真的是看一下你会有种 OPPO R11S 那个红色的那个 对对对，所以我比较推荐，如果大家对这款手机有感兴趣的话，还是 红色的会更好看。 对， 因为白色面板确实它的开孔一向受吐槽比较多的，我感觉太明显了。 对， 虽然它比 Note 5要少一个孔，但是还是不太好看。但是红黑色的黑色面板 全部盖住了， 完全盖 住，它是一体的， 那个质感就更好。 对，哎，你看现在调出这张图就是红色的这张照片，就和其实就很好看。然后它的价格非常的， 价格很公道， 价格非常的公道。当然我们讲了，就是大家 599起啊， 就很多时候会把这个机子跟其他骁龙660机子去比，比如说215，比如说是 X21，但是其实没有什么可比性了，因为那两个机子有很多细节功能它是没有的。 但是有一点的话，因为买它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关心，就是你打游戏的时候发热的情况。那我有实测过，在吃鸡的时候，它的发热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个是我觉得有待进一步提升的地方。 所以你要玩游戏的话，请带一套，这样的话你就手上感觉不出来了。 但是你要承认，这个价格就也就能买到这样的机子 了。要什么自行车？ 对对对， 1000多块钱你还要怎样哈？ 它有几个细节讲一下哈。一，这个机子是 Type C 接口，而且有快充，但是因为它的价格真的很便宜，所以它没有送快充头。所以你可能需要单独去配一个快充的头。 对，然后你正常充电的话，基本上充电速度其实还是蛮快的，因为像我们测的时候，正常充电的话，应该半个小时可以充到40%到50%，然后充满电的话是需要一个半，用不了两个小时左右。 对，半小时到50%就是已经很 高了， 就是我们国家的快充工信部的快充标准了。 对对。 好，这个机子还支持，注意它没有3.5的耳机口了。 哦。 所以大家喜欢听音乐的朋友啊，如果你买这款手机，一定要带随身带好你的 那个转接头，它标配头是转接头的。 讲这个有很尴尬，我那天拿到这个机子要测试嘛，所以我就想，计划的很好，我在地铁上可以拿它来放视频，一个是看测一下这个耗电量， 对， 另外一个我可以听听音乐啊，然后看看视频，还很放松。结果我还特别下载了腾讯视频，还特别找到了我想看的电视剧，然后还插上了大王卡。 结果 完事走到地铁之后没有带 转接口， 没有口， 对，没有3.5的耳机口， 尴尬了。 但是它留了一个很多人很喜欢的功能，是红外。 红外， 对，小米全线现在便宜都便宜的机子，小米五、红米五 A 那种机子都带红外，你就知道说就是 它的家庭战略。 他做 IoT 物联网的战略，所以说他现在的产品是非常服务于他的部分的， 先走量现在是。 对，所以小米也提出了一点事情，我觉得是我们下来讨论的一个重点了，就是小米说，雷军发布会上有一个非常重点的话语，说我们的产品会坚持一个重要的部分，就这个说小米的综合硬件的这个净利润率永远不会超过5%，如果有超出的部分呢，将超出部分全部返还给用户。 卖手机就是交个朋友不赚钱。 其实我们大家知道哈，就是小米的东西是在大家心目中是比较物美价廉的，但是具体到底有没有5%，或者说所谓的综合硬件利润率是一个什么样的表述，其实不同的领导有不同的一个 看法。 对，我们就有一段小视频可以来去证明一下到底他是怎么去回应这个事情的，好不好？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 所有的董事呢一致通过了一个重大的决议，跟所有的用户承诺，小米硬件的综合净利率永远不会超过5%，如有超过的部分的话，将超过部分全部返还给用户。 其实这里面的概念，综合硬件的净利润率，这个其实你可以调查一下，中国做硬件公司有几个的综合硬件净利润率能达到5%。我跟你讲，综合硬件的净利润率达到5%的，凤毛麟角，凤毛麟角。其实，所以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了。其实就我们而言，但如果说是综合硬件的净利润率如果能达到这个水平，我们也很开心。 哎呀，真是尴尬而笑了，这个感觉荣耀的这个反馈啊。 但其实赵明说的有一点是对的，因为昨天这出来之后，我还问了一些我有些在像文泰的朋友，他们说代工厂更惨，代工厂整个的综合这种硬，如果他们只要看硬件利润率的话，可能只有1%到2%， 就全靠走量呗。 就真是走量，因为代工厂他们就是他们不需要做品牌，也不需要做营销之类的东西。 对啊。 所以，而且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这个事情看怎么理解哈。一，首先我们内心还是觉得小米真的是一家 性价比很高的 厂商，而且包括说。 其实小米东西我们不能说是便宜，比如说它的那堆米家的东西其实很多不便宜， 嗯， 但是如果你跟市面上其他牌子卖它那个价格的比下，你会觉得哎，小米这个 更划算， 很划算，很值， 嗯， 就是同价位比值， 性价比， 性价比会比较高。 而且我觉得有些很多时候不是性价比，比如说外观的设计，你会觉得米家的设计就是比那些土里土气的这个设计要好看一些， 你那些妖艳贱货就是不一样。 哎，你看那个净化器是，你看那个电饭锅，你看那个热水壶， 就 是 很好看。 走的这种极简的设计风格，很烧年轻人喜欢。 但为什么刚才这款手机怎么这个蓝？ 这个蓝色， 蓝色其实还。就是我觉得背边还好啦， 我就说的，我说的就是背边。 我觉得背边还好， 正面带那个， 还 这个男生跟女生审美 不一样。我觉得 背面还 OK。 我觉得正面带个那个边儿，就是背景反过来那个边儿和那个白屏一比，哇，就是更、 割裂感特别严 重。 就是由于它在侧面能看到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个割裂感。 对。 对 我觉得刚才图片里那个红色确实还行，但是 一体化可能更好一 些，是吧？ 对， 对， 对， 这个蓝实在是，哎呀。 然后我们接着说刚才那个话题哈，而且小米是一家互联网公司，互联网公司其实更巧劲的是它的运营的利润率，就比如说小米还有很多的云服务啦、米 UI 啦，这些都是它的盈利大头。那就是刚才说的李阳说的这个硬件不赚钱交个朋友嘛， 所以它还是要生活的嘛。 我们的云服务，我们的软件，而且小米还有小米互娱、小米影业， 还有广告， 对，还有广告。小米是个很大庞大的营销部门的，在做那个。 小米真的什么时候会出小米吗？粮食产业什么时候会有？ 他的米家油品上有卖大米跟小米 的，真 的 有是吧？ 对，但是不是他们自己出的了？ 对，都是生态链企业， 对，或者是一些关联投资的企业。你看他们还做白酒呢。 前两天我们还说到刮胡刀 啊， 你们说到那个古小酒吗？就是他们的生态链企业做的白酒，对对对。 对，他现在就是基本上是一个综合性的百货超市。 他很像联想控股，联想控股还有房地产， 还有农业， 对，家务， 还有牙科医院， 对对对对。博拜对他的路数其实有点像联想控股的那个路数了，就是我下面有一家核心的公司来做我的主营业务，比如手机通讯呐、包括我的物联网，但是我的周边我是要蓬勃发展的。 哎，成 广交朋友 先搭，就这个感觉。 对对对 对， 华为也在自己身上卖葡萄酒嘛，对吧？ 倒也是哈，慢慢我们就会适应这样的一个模式。 对对对， 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在分享了过这么多的一个数码资讯之后呢，还有另外的一个小惊喜，我们要马上把彩蛋放出来了哈。一般彩蛋会在最后，但是今天我们彩蛋把它前置放到我们这个第二时段的中间来。刚刚看过了两位给我们要去评价这么多的新机器，下面时间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去看一看袁一，我们的节目的美女主播袁一，此时此刻正在干些什么？ 对，上次看见他还是没洗脸的时候。 对，坐了30多小时的飞机，然后还没洗脸就开始拿着手机开始跟我们这做这个视频的录像，然后赶紧给我们传回来做了一个相关的报道。他现在此时此时袁一啊，本一啊，就在哥伦比亚，在波哥达， 反正这次是洗脸美美的要出镜了， 但是又爬山去了。 哎， 对，应该是在世界城市旅游联合会拉丁美洲联合会议的峰会的另外一天的考察当中，和纪连海老师一块爬高山的情况。 哇，真是不同凡响啊！ 先睹一位快啊 ！I hope that you enjoy. Thank you. I look at the trees because you'll find different trees, different birds. I just wanna run. 美貌，请你说话，美貌，你快说话。 说想说的是，那个衣服里面都冒热气儿了。 那是你体内的热气。 对，所以大家如果购买 PVC 这样的今年的时尚单品的话，要注意这个尴尬的点，知道吗？就当你体内很热的时候，就不要穿这样的衣服了。 哎呦，闹死我了，真是的哈！这个他们纪连海老师为什么也会参加这种旅游的会议、啊？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是不是 一部啊，就是字儿比较大的手机，因为纪连海老师看手机的 对这样的，要拿着手机和眼镜可能只有一厘米的这个距离啊。 这样子的，对对对。 真的，我其实这一次旅程，我觉得路上应该原因跟他推荐一下，有我们智享生活这个单元板块。 就是的。 如果纪老师常年关注我们这个板块，就不会选一个不适合他的手机了，对不对？ 买一个那种大号的那种大字儿的。 老年机。 其实。现在手机都有那个剪映模式、啊、 可以调大字号， 对对对对对。那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波哥大的这个袁一在现场发挥的这个内容，也让我们真的会发现，其实在户外时候用手机还是有很多的用户痛点的。 嗯， 就是说你看，一个是有强光的时候还要那个调亮屏幕啊，包括字的情况啊，握持感啦，万一有一些，你看他们还穿着雨衣，说明可能还会有一些个下雨、嗯、所以说这个防水防尘的功能还是需要有的、 嗯、 那未来我们这个用户的体验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单元啊，包括像美妆啊、亲子啊、旅游啊、市集啊，还有这个健身啊，去慢慢的体验出来。 嗯，我们会细化，应该这么说，需求要细化， 特别好的一点。 对， 那当然今天还特别好的有一点，这个彩蛋，麻烦导播老师给我们的苗山一个特别特别特的特写。 为什么？ 因为他今天呢特别带了一副美瞳，就是因为一会儿想要自拍，然后那个要自己让更美丽。 这是说来话长， 嗯， 以后买一赠一的东西是不能买的，你知道？我买了一副隐形眼镜，送了一副、 嗯。 然后呢，今天早上起来发现以前的那个经常有点模糊，可能是蛋白太多了。 啊、 我说好拆一盒新的吧，打开一看。哦，怎么是个浅色的灰色的， 嗯， 我其实 送的不是你买的那个一模一样的， 当然不是，我买的就没有什么颜色，而且就算有时候买为了让眼睛变大，可能大家一般的姑娘会买一些棕色呀、黑色呀、这样的颜色，结果我打开一看，送我的是一个浅灰色、 嗯、 以至于戴上之后还把我的就是很浓密的黑眼珠还变小了， 对对对， 所以现在就感觉小航今天看见我就觉得，哦，你好，哪里不一样，我说我是从外星刚过来的。 所以你看啊，这个同样道理可以说明，其实女生们对于外貌，对于这个颜值是非常非常有考量的。她选择隐形眼镜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选择手机的拍照功能有更有更多的想法。 所以刚才那个蓝色我不能忍，真的 套一手机壳盖住。 所以一会儿的话我们就要聊这个人工智能里边，其中有一部分要聊拍照的这个情况、嗯、因为其实人工智能 AI 什么摄影大师这种说法，哎呀，好多品牌都会有，那到底怎么就 AI了，它怎么能够就是能够方便我们的生活了， 我们就要 学习更好一些， 我们需要落地这一部分、 哎、所以我们要去解读一下了、嗯、那当然了，我们要看一个小片花，片花之后马上要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为您现场直播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呢我们起了个头，关于这个人工智能啊，到底会智能在哪里这个问题，我们要大讨论一下， 到底在我们生活中是怎么体现的。 哎呀，我跟你讲，就是我看的广告太多了，就是有时候会懵，就老说这人工智能，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就分辨不出来到底是真的还是在忽悠我们。那能不能二位用二位自己的一些个见解包括体验，给我们来用最简单的语言去说说看，人工智能怎么就智能了，那干嘛使的， 嗯 啊，我们怎么能判定它是真的人工智能而是真的是人工啊？ 对，而且就像我以前讲过，我很多的科技产品、 嗯、 我可能买的时候价钱里这含了它有智能那部分的费用， 对， 但我可能都不会用， 你有小布就行了 哦， 他现在已经抛弃了小布，他又选了新的叫小帅， 小帅，不，还是他们俩比的话，还是小布要更好一 些。但是小布能够帮你算数，能告诉你，请问什么叫做直角三角形？ 小布也可以 真的吗？嗯，好嘞，那我们接着聊 AI 的事儿来。 其实我先说吧哈， 好， 我觉得 AI 是最终极目的是它能够直接帮助你。在你不用给他指令的情况下就完成你想要做的事情，这是最佳状态。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看所有的 AI， 包括说美颜也好，包括说很多操作也好，他要猜，就是你到底， 就是你帮我，如果你能帮到我，我就管你叫 AI， 是这个意思是吧？哎，对， 这个 一句话呀，已经很经典了。 套取这个乐坛常青树小哥费玉清的这种套路， 原话是不能说的吗？ 原话不能说的，对。 对，就你提到一点特别对，就是说他需要知道我到底要干嘛。 对，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不搭载点 AI 的科技产品，感觉都拿不上台面。 对， 所以不管的是真 AI 还是假 AI， 它都往上套。那所以很多消费者在购买产品的时候，我们也是给大家一个真正的建议，你先体验一下到底是不是真 AI。因为现在主要 AI 搭载的其实包括很多方面，比如像语音智能，还有像图像的智能，然后它其实是有很多个方面的。大部分我们接触最多的是智能音箱。 对， 智能音箱的话，刚才大家在体验的过程中也会发现，有的时候是人工智能变成了人工智障。对，一个是它并不能， 这个词儿好啊，人工智障。 对，它并不能知道我想要什么， 它只是在刻板的回复，按照它那个东西其实不叫智能了， 设定好 的程序。对，可能会编程的朋友自己就可以搞一个。 对 啊， 而且很多时候就是说你必须要教它说什么，它才能说什么。这个其实失去了一个智能，因为我们讲智能是它要先感知，它要收集足够多的信息，然后它 学习你的习惯， 对，它要研判你要干什么，然后再去过去。所以为什么，我举个例子，你像这种智能语音服务，很多年前都有了手机上，可是为什么现在利用率那么低？ 对呀， 大家 你就说 Siri 这么早， 对， 都没有人用。 我也想说，我用 Siri 用的最多的就是定闹铃。 啊，你看小娜这现在用的人也不太多。 对，可特娜因为手机不多了嘛，没人会在电脑上喊可特娜帮我打开 Word， 然后打开什么东西，这个挺奇怪的。 都可以触屏了，谁要语音呢、啊？就我点就好多快呀。 我用的那个最多的好像是 Bixby， 就是三星的那个。 那个稍微 比较做的比较好一些。 对，三星的 Bixby 的交互非常好，然后它包括第三方的应用调动也非常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关键点在哪里，就是你的交互体验。 对， 你的交互体验能不能让我满意？你是让我觉得你智障了，我不想再理你了，还是觉得哇，这个很厉害啊？ 对， 大多用户基本上用了第二次发现，我想把它关掉，就是这样想。 对， 对， 而且 有 的时候会互唤醒，就很吓人。 就是莫名其妙就唤醒他。 对，之前我们有做过一期节目，是像那个是谷歌吧，是亚马逊 的那个、 那个 无故发笑。 对对对， 半夜的时候他在发出人的笑声，很吓人的。 好恐怖啊，这个场景。 对，但这种是极端的现象啊。那正常的现象，我们日常体验的过程中会觉得说这个小音箱吧，我乍一用还行，体验两天新鲜感过了就把它对墙角 了。因为有时候我们都有个想法是，如果我要说那么多话你还不真的能操作的话，我不如就去按一下。 人很懒的， 对， 人真的很懒 得了，就是要我尽可能要他最快速的完成这个事情。我跟你掰扯半天你还不知道我要干嘛， 给我添自己添麻烦何苦呢，是吧？ 对、 嗯、 所以所谓的 AI 我们就有两个定义，因为其实好多 AI 我觉得现在不叫人工智能，它其实是就是叫做 智能的人工， 不是自动智能、前面是 automatic、 对对 对, 对， 它自动智能其实只是说我往里头放了很多批处理命令、它只是 也叫 AI 啊，就是 对，其实也是 AI， 也是 AI。 那个其实就是 一个初级的一个 很初级，就是一键完成了以前我要按很多键完成的事情。 批处理、 你可以理解成批处理，对对 ，BAT 文件、就是、 对，但它不是，这个暴露年龄了哈。 DOS 系列的我都还懂， 我就不知道这个 是吧 ？DOS 只我妈经常说， 她用的都是当时的 DOS 版的 WPS、UC DOS 什么的， 我还用了 CI 呢。 好嘞。 所以就是说很多东西我们讲它的 AI 其实只是一个批处理，就是只是说你用人用一步就可以完成以前人要用很多步完成的事情，但它真的不够智能。智能是不同的人用它可能有不同的结果，但现在的东西是所有人用它都是一个结果， 没有办法做到千人千面，还 是 千人一面、 就 是 啊、 除了广告能千人千面了。 所以还是利益驱动会比较明显一点。 哎呀，所以说一会儿我们要通过下半一小时啊，去通过咱们三个啊这种话题点，系统的优化场景，就是能够怎么去学习我用这个手机也好， 是手表也好，就是这个智能设备啊，系统的场景优化怎么进行智能了，怎么就人工智能了啊？ 嗯。 第二个就是拍照这个场景，刚刚我们提到的很重点这个功能。第三就是咱们的生活出行的方面，这三个方面能够都智能了，都能人工智能了，那我相信这个设备就能够摆脱很多我们的槽点了。 对，感觉这些如果都掌握了，我也就解放了日常生活， 就真的是这样。我们解放双手，解放我们这个时间，能够让我们提高效率，这很关键。 我正好好好学习一下，我连 Siri 到现在都没用过。 可以不用了， 真的 只能用来去它娱乐。 它出现的时候都是我想关机强行关不了的时候莫名其妙跳出来。 但是有的时候它必须还要开，比方说你在车里面时候需要用一些车载功能的时候，它是强制使用 Siri。 包括如果你想要开通 CarPlay 功能，那么你必须要开打开 Siri 功能才行。 好，现在要进一段宣传了，咱们稍后接着聊， 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为声音创造无限可能，用声音构筑梦幻空间，用创意点亮广播未来。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启动在即，本活动由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主办，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作品征集截止日期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z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举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是什么？是牢牢把握的时代连接，是努力追寻的自我认同。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携手国美手机54青年节特别呈现国美 U7 mini 互动体验，全面屏加双面玻璃设计，三重生物识别智慧系统，知我更懂我。关注微信公众号公爱青年计划，更有超级优惠团购限时奉上，掌握互联大先机，享受生活小确幸。北京青年广播与国美 U7 mini 一同倡导青年新主张。 Makeup, trending, chow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好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刚刚我们聊了三个方面是要去探讨的关于人工智能的智能在哪里的问题，包括有系统优化、拍照场景跟出行生活这三个方面。 嗯， 那下面我们就要细分评说了。 对，一个个来吧。 对对对，要不然咱们把拍照搁头喽。你说呢，是吧？因为拍照可能人们更关心一些吧。 而且说实话，现在很多的 AI 的应用，我们看发布会上讲，都是在拍照那儿讲 AI 的大 头， 对，大头说过多少多个场景啊，怎么怎么就识别了，怎么怎么就 AI 了，能够对美颜如何如何如何，前置什么什么就 AI。 好，我觉得我先以外行的身份理解一下，我认为比如 AI 渗透在拍照功能体现在哪儿，比如说自动调焦算不算， 这应该不算吧， 不算， 好，这个也不算，自动美颜算不算， 这都是自动， 这个等一下，自动美颜它是要美成什么样子，我举个例子，通常 人都是 对，通常意义上以前的讲的美颜就是它有一个统一的模型，识别到你是脸，然后统一给你下巴压紧，光光涂抹，所有人看出来都是一张相皮脸。 对， 现在的 AI 讲的都是它应该出来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男生你别给我美成一个蛇精病了，然后呢、女生呢，因为有的女生是喜欢这种比较的，但是有的女生是不太喜欢，我喜欢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肤色，那它是不是应该不要那么过分，因为比如说最近有厂商打广告打的是叫做就是让美更自然，就大家因为我们现在见多识广了，朋友圈照片有的一看就是哦，这个就是 P 的修过出来的，他希望看出来是一张，甚至有厂推出叫做裸妆感，就是其实是美颜过的，但是他希望让你觉得它不是一张被过分美颜过的照片。 对，我再说的具体一点呢，就假如说珊珊你拿他自己自拍，那如果说像之前普通的美颜相机，他就直接就是你拿着自拍跟我拿着自拍是一样的，即便咱俩的脸型可能不太一样， 对，感觉大家都去韩国了， 对，即便你的鼻咱俩的鼻梁高度不太一样，但他都会给你整成一个模子，他有一套程序，对吧，夸往上脸上一套，然后给你磨皮美颜大眼一起的。但是呢接下来的 AI 美颜大家强调的是什么，就是珊珊美出来的更像珊珊了，我美出来的更像我了， 更像珊珊了。 对，然后呢他会比如说根据你的肤质，根据你的肤色来调整，不会太过分，对，不会不会啪白啪白的，然后你的鼻梁阴影呢会给你加重，但是跟我加重的幅度可能不太一样，那你的双眼皮会更明显一点，但是不会那么夸张，所以它相当于是化了淡妆的你，化了美、韩国裸妆的你。那然后这个带来的一个副作用是什么呢，你拍多了真的以为我真的就长了这样。 对，你说的这个非常对， 我现在已经无法接受其他相机拍的真实的我了。 所以你现在拿什么拍呢？ OV 啊，偶尔用用美图，对对，偶尔用美图，反正 iPhone 我是不会用来自拍的。 因为你看， 太现实。 你像 vivo 有一个很好用的功能，我真的是觉得比较好，就是它很早年推始推那个叫知性美颜的功能。因为就说有的手机，比如说当时就举例子，我们就直接说啊，小米刚开始刚做美颜的时候，就会美化的比较过度，就会把人 惨白惨白， 一是惨白惨白，二是说会把男生也美化成就是 打了腮红的，弄了红嘴唇的， 就是你可能像去 cosplay 一个那个女性角色那样的 感 觉。对， 现在区分男女了。对吧，就比如说小航他就会让你感觉更 man， 对， 然后 就是胡子变更重是吗， 但是脸部轮廓更明显， 轮廓，对，轮廓，包括说现在你看手机还有新功能 AI 那个打光，我觉得那个功能其实比较有用的，它会调整你的脸上的整个，比如说现在小航这个面部其实摄像头是不合理的，因为顶上有个特别油光特别重的一个光， 对， 而且你下巴这是黑的，看上去特别的脸神无光，那么它会通过 还好， 就是 我镜头里面看透， 镜头里面好，对对。 主要我们跟黄浩比吧，都不行。 对， 我已经观察他的皮肤一个小时了。 黄浩皮肤超级好， 水嫩水嫩 。 你居然这么红润？ 但是我就讲我自拍吧，因为我自拍有个最要命的问题是我的眼圈，我的黑眼圈和眼袋特别的重。 这个是跟你睡觉有关系， 对， 还真的没有时间睡觉。 我是就是用了他讲的 OPPO 的 R15 之后，他我这眼袋是给我消没了的。 对，我跟你讲，他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他会把眼袋变卧蚕。 对，因为卧蚕其实是也是有一个东西在这儿的，但是它不是发黑的，它会因为好多一涂啊。 我给你讲一讲卧蚕和眼袋的区别。 讲一下， 卧蚕是在下眼睑的位置，濒临你的下眼线的位置，它叫卧蚕。再往下。形成一个兜子，那才是眼袋，所以他们两个是不同位置的。 这个技术很专业啊！ 你其实有饱满的卧蚕， 但是因为又熬夜，所以说其实眼袋也很重。 它是眼圈， 对，但是你只要休息好一点，或者好的光，再加上你的卧蚕，可以完美的遮挡住你的黑眼袋。 对，我们有 AI 美颜， 对啊，所以就完全不用睡觉。 你这么晚睡觉，你的皮肤还是这样子好。 哎呦，身为一个男生，让两个女生羡慕的多好， 我羡慕了， 浑然天堂， 是不是？ 每次节目两个小时，我就从头羡慕到尾。 所以我刚刚想考虑到另外一点，那是啊，美颜的时候给男生美的时候不要打什么腮红、弄红嘴唇什么的。但是很多女生们平常是化了妆的，但再经过美颜之后会不会妆太浓？ 如果处理不好肯定会。 会 吧。但是他们想要追求，现在手机厂商想要追求的是，你已经在识别你有妆的状态下，可能就不会那么夸张。 对。 在识别你没有妆是素颜的情况下，那给你带一点裸妆的感觉。所以其实美颜的效果好不好，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智者见智，对。 因为每个女生对自己这个照片好不好看呢，标准又都不太一样。 再比如说举个例子，刚才讲到的也讲到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时候有很多场合下我们真的是没有经过任何化妆出来的。我老婆就是小叶子，她就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经验啊，他们第一次去韩国玩的时候是因为坐了个红眼航班。红眼航班就知道下来的时候所有人那凌晨五六点飞过去， 懵的、 然后懵的，然后安身无光，然后去到旅游景点自拍一下，妈呀关了吧。然后呢他当时也是用了一部 OPPO 的手机哈，当时其实很多这种厂商做了一些设计就还不错，他无意中触碰了那个手机的一个翻转的电动摄像头、然后突然看诶，然后来我们用这个拍吧，然后那一路上他就把 iPhone 因为他把那个卡已经插 iPhone 里去了、iPhone 就做成一个热点、然后全程在用那个拍，说哇这个东西拯救了我的假期。所以其实对于很多女生来说真的这个很重要，而且经过因为美颜手机经过很多代了，大家从前卡西欧的那个年代、到美图那个年代，它再到很多以前用那个美图秀秀的年代， 但是卡西欧好像昨天发了说是退出卡片机市场了。 就是 可惜 手机的自拍就做得那么好，我干嘛还要再去花钱买一个自拍相机？ 它也没有必要再去研发了。 对、而且作为一个爱自拍的女生，我们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来， 那给大家推荐的话，就是自拍效果比较好的是 OV， 确实这个没得讲， 就是 OPPO VIVO。 对， OPPO 和 VIVO、因为它我感觉它是把女生的这个爱美的心、爱美的状态是研究得很透的。那如果再往上啊，因为考虑到售价，你买一个美图 V8 体验一下，你会爱上你自己。 对， 那个有点过了啊，那个是网红专配，就是直播的网红，包括一些直播的就是大 V 吧，他们会标配美图手机。它是这样，它支持视频美颜。 哇， 就是现在的很多手机也支持视频， 都支持。 我要讲小米这个产品，当时在发布的时候有一个功能出来，我下面人就哇了一下，是它在微，因为它是跟几家著名的 AI 的方案商商汤啊，包括旷视、红软就合作，在他开启微信视频的时候，微信视频也是美颜的。 所以啊，就是男性朋友们，以后你们再也见不到真实的我们了。 就是必须要见面， 以后就朋友圈见吧，生活中就别见了。 对，你说像约会个妹子，说发照片肯定是 P 过的，我给他试个屏，完了试个屏也 是美 颜过， 自动美颜 的， 卸妆也是美颜过的。 美颜过的， 所以你想，为什么能实现自动美颜？那一定是处理器里头的能力足够好，它随时都在调节，所以这个其实也跟你的性能， 性能 有关系的嘛。然后刚才在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啊，当时那个就是小米发这功能，包括之前 vivo 的 X21 也有这功能。然后我们发了朋友圈，我的一个电视台的老同事，旅游卫视的主持人，她一个女主持人，她说哇，要是电视台的每个摄像机都有这个功能就好了。因为上节目之前为了要保持个良好的妆容，其实他们脸上要被涂很 厚 的这个粉底， 对， 为了把这个遮住，而且有时做那种大直播的话要经常在户外的话还要经常做一些什么工作，现在就是因为摄像机很写实， 对， 现在都是改成 4K 直播厅了， 还有你脸上的这些 连毛囊都看到了。 网络直播比较好，因为网络直播没有那么细，但是电视台的信号、就是、 连头发的鳞片都看得到啊。 对， 对 不是头皮屑，要是万一连线好的话，旁边都会有。 所以说你看，我们对于真实可能要在心里面打一个问号，要不要那么真实？ 不要。 但是我们要不要那么 是要多真实， 要多真实，要那种美丽的真实， 跟你讲 自然的真实、 不是真实，我们都不要真实、而是说看上去像真实的真实，能理解吗？就是 裸妆嘛，看上去像没有化妆，但实际我化过了，然后就是美就好了。 其实大家都叶公好龙了， 对， 就是嘴巴上说的要真实，但是真的给你一个真实的，不见得喜欢。 你说这个这么多年苹果为什么他就不做美颜呢？ 不是，我觉得他的风格是这样的，因为他主要是一个美国的厂商，他落地是因为西方人通常他们比较喜欢那种真实细节的捕捉。 对，而且他们本身刚才我们也在讨论说，他们面部轮廓是比我们要立体的， 对， 他们天生带妆， 对， 天生带妆， 对， 而且除了 除了前置你看不到真实的，现在后置你也看不到真实的了。 对， 因为很多后置的手机的后置镜头都搭载了那个 AI 场景识别。 对 对。 所以刚才我们还在看样张的时候，也会发现说，比如说我在拍摄水果的时候，拍摄食物的时候，它会自动， 它立刻你会觉得画面哎。 好看了， 嗯， 对，然后拍摄风景的时候发现，哎，叶子更绿了，草更美了， 对， 对，所以你这些都会发现，你越来越看不到一个真实的世界了。 而且我要分享一个事情是，我觉得现在手机的后置的这个场景识别，我觉得比前置更厉害， 嗯， 因为后置它有几个步骤。我上次跟商汤的人聊过，他们说第一步是我要首先识别这个场景是个什么场景， 对， 那么它会有几个信息来提供，比如说场景的亮度有多少， 嗯， 你决定我要不要启动夜景模式， 嗯， 二，识别过来这是什么东西， 嗯，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哪怕它拍文字，你会发现说。画面的饱和度是降低的，但是对比度是提升的， 嗯， 这样的话整个文字就很清楚 立体， 对，然后再比如说我拍一些大的风景的话，还包括说我拍阴天，它会自动把饱和度跟对比度加大， 嗯， 它就会让你说让你拍出来不是一个雾蒙蒙的一个场景， 嗯， 这些都是要去做研判的。其实它是启用了包括你可以理解成它有个实时的 PS 在那儿调， 它有庞大的数据库在支持。其实相当于是之前也是在跟vivo 聊的时候，他们也是这么说，嗯，相当于它是怎么实现这些功能，它会往里面输入很多很多，基本上是上亿级的这个数据， 嗯， 在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在这个黑暗的环境下，我要拍这个字儿，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参数配置？然后我如果要拍小航拍人，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参数配置？其实相当于很多专业的手机， 嗯， 专业的摄像师的参数，它都给你调用到里面去，相当于你随时里面住了一个摄影师来帮你调参数。 而且包括很多技术协，我举个例子，现在我们讲夜景拍摄或者是那种逆光成，你都会用多帧合成。 对对， 其实当它侦测到比如说这个画面上有这种比较高光比的画面，或者是说暗部画面，会自动启动多帧合成。讲到这里我要分享一个事情，真的很厉害，就是华为那个 P20、P20 Pro， 就是那个三镜头那个版本哈， 嗯。 我是前段时间拿着它去上海，就是拍了一组样张，结果发现了很有趣的细节，就是它，我们知道它在暗光下会启动那个叫做夜景 模式， 超级夜景 模式， 其实就意味着你用手持也能拍出特别漂亮的照片来， 基本上六秒不会有问题的。 好，它有两个模式，一个是4到6秒的，一个是16秒到20秒的， 嗯， 那个是后面一个是适用于说如果你有 脚架稳定。 我那天突然有个新的发现，都是在暗光的场景，如果我真的是这么手拿着在的话，它会自动的识别是4到6秒，会嘣嘣嘣嘣合几张特别漂亮出来， 嘣嘣嘣嘣， 然后这很有感觉哈。然后如果是你这种手是靠在一个物体上的，或者你把手机搭在了一个镜物上或者支架上，你会发现它自动是到那个16到20秒的， 嗯， 不用你管，不用你去设置说我要它几秒的做几秒的曝光，不用， 它会认为你可能有个固定支架。 对， 我在想，我在猜测，我只是猜测，它是不是在也同步在利用，比如说里头的陀螺仪，或者用来 侦测有没有任何的抖动。 我们即使看着我们手没有抖，但是它也知道你的手是不可能抖的，那么就会出来非常非常漂亮的照片，我可以找一张出来，真的，我觉得 不是， 这个是荣耀石， 荣耀石。 但是我是之前导了一张那个P20出来的照片，荣耀石也是带 A， 也是 带 AI 的， 对 的，对的。 但是荣耀石 AI 更多的体现是在就是，比如说对于色彩啊、光线的一些，它的确出来更抓眼球。我拍的照片有点多， 没事，你先找着 AI 太爱拍照。 然后我们继续聊着，你先找着，找到了，然后我就再开始展现给网友。那其实 AI 场景识别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后啊拍照直发朋友圈就可以了，不用再拉到你的 app 里面各种修了，因为是这样， 一键出好片。 他们现在所有的手机厂商在努力做成这样，就是你用前置拍不需要再拉到美图秀秀里面了，我直接给你美发一张，直接给你合成一张你觉得很美的照片，直接 它有模式的选择吗？ 您是说 比如说 自拍或者 一些 APP 里面是有的，比如说怀旧风就偏黄色呀， 滤镜 对对对， 都有 各种滤镜都可以调节， 都有， 所以用这些手机 APP 基本已经就放弃了， 可以卸载。 但是其实说实话，APP 的问题是你想拍什么风格你得自己选， 对 AI 能达到是不用选， 帮你选。这也有好也有坏，就是它自动合成的不一定是你最喜欢的那个版本，比如它那个滤镜，因为我们前两天拿华为 P20 Pro 出去相当于郊游吧，然后在外面拍，那天是个雾霾天， 嗯， 然后我随手一拍发现哇天都给我调蓝了呢， 对 对。然后还有就是你在拍摄一些就是广阔的风景的时候，它会自动识别为你拍的是天空， 嗯， 它就把蓝天变蓝，你在拍夕阳的时候它就自动识别为夕阳，然后会把夕阳的那种柔美的感觉给你带出来出来，这个还是很赞的。 好，我现在把照片调出来了哈。那天其实是一个比较雾蒙蒙的天，但是在这个雾蒙蒙天上，我这个是用了手持的4到6秒的那个模式 屏幕调 拍出来的。 屏幕调最亮了吗？ 哎呦，不用调最亮了，已经 这是4到6秒的那个模式，它自动出来的。 嗯，外滩 就是标准的外滩。其实你肉眼看到当天都没有这么亮， 嗯， 它比肉眼看得更好，好没了。 对，比肉眼 黑了， 对 了， 对。然后再注意一个我。就是、 其实现场你看那个光线条件是很复杂的， 对对对， 包括暗光的地方真的是太暗了， 对 对， 还包括说再看另一张、嗯、这张就更有趣了，因为这张我看现场看到的时候说如果是打过去的话、哎、其实是有一点糊的，但是这张拍出来是特别的清晰的一张照片， 嗯， 这张是其实用了它的那个 长焦 对、 嗯、焦， 但是你注意到就是它旁边的那个虹桥枢纽方向入口那个字儿， 就是这个大牌子上面那个字儿，在这么暗的情况下，还有点小逆光，依然能够看得很清楚。 这个用了变焦， 用变焦3倍还是5倍？ 这个是3倍， 3倍， 五倍的不会这么清楚，五倍它会有点合成。 对对，它是3倍光学变焦，所以就是无损变焦啊，相当于 对对对， 画质还是很好， 非常好。 而且其实这张是明显的用了这个多帧合成的，能够看得出来。嗯、所以我是觉得刚才李亚讲的一个非常对，就是它会让很多的修图软件下岗，因为 真的是 消费者，包括我们现在看很多景点，大家为什么不爱用卡片机或者是单反？单反其实能拍出非常好的照片， 对、 嗯， 但 是 你得修，而且你还得导，即便有的可以蓝牙，可以就是 WiFi 传，但是还是没有手机方便啊。 对、 嗯，手机而且比较小巧轻便，本身又便携、 嗯， 所以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功能都会集成在这一个小小的手机上。现在我们看到 AI 集成在拍照上面，无论是自拍还是后置拍摄，那都会带给你的是一种越来越简单，就是人越来越懒，越来越傻瓜式的拍照，你只要一键 OK 就可以了，然后剩下的手机厂商来帮你做。 现在有些手机呢还为了让你感知到 AI 的不同呢，还特地的就是他一下子拍了两张照片出来让你看一下 AI 拍照跟他的默认的参数拍照是什么不一样的、 啊、 我们来看、 啊、 展示一下， 我们来看这张哈， 秀肌肉嘛， 这张其实就是在咱们电台楼底下这个应该是上周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嗯、这张是一个晚上7点多的一个照片， 这不挺好的吗？ 对，好，我现在把它关了， 你要注意这个区域， 哦， 你会发现这片区域变暗了， 暗淡了。 在前面 看，我看我能不能，快，我再开一下，你再看一下。 嗯， 好， 再打开， 看的还挺明显的。 就是底部这个区域，它是这样，它把底部的区域明显调亮了。 对， 对吧？ 就是整个的画面不会像有些东西对特别暗淡。下面一张可能更明显，这张是那天北京下大雨、啊， 这个特别明显。大家先来看一下 翠绿色的照片， 这很美啊！ 我看是不是能站起来就这么调 啊？对对对， 比较能直。 好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把它关了， 哦，就暗了一些， 你就会发现绿色突然就没了， 对， 阴天的暗淡的感觉。 对对对， 他把饱和度调得特别高，一开了之后，然后会把小草变得更绿。 但他其实你发现说，他的那个石头那儿其实色彩是没有变的，因为如果我们拿修图软件修的话， 是 它是色彩 一块 都变了， 对， 它是根据不同的区域去进行一个合成的一个计算。 也就是它比那修图软件可能更加的，就是智能一些，而且就是说我们不用为它要调哪里而操心， 对， 可以这么说，对，它是相当于已经给你分区域了， 嗯， 包括你看这个只是因为把那个草调亮了嘛， 对， 如果你拍摄一些更复杂的，像刚才像您拍摄那个海边的，就是河岸对面那个场景， 对对， 它要一边把暗部调亮，一边又把亮部给就是控制住它的高曝光、嗯、所以你整个看起来的话又不能过曝、 嗯、 暗部细节又不能丢， 这张是最明显的，因为一般手机拍的话这个海报、啊、 很难拍的， 海报绝对是曝光的， 撕掉了， 对， 对，会撕掉， 但是你看这张海报是清楚的时候，后面的 这张真的很赞， 背景这个 发给我 也是非常的清晰， 对， 这很难得， 而这个其实没有，你不用任何的设置就打到那个自动的智能内档，咔嚓出来了4秒， 这个是用什么拍的？ P20 Pro， 对，这是 P20。 嗯，因为那个水印我这边看不太到啊。 所以、 嗯、 其实我们讲，就是我觉得现在对于大家真的是 AI 的拍照是 人人都是摄影师啊。 哎呀，下次我们可以用 Mate RS 试试看，对，也许比 P20 Pro 可能更好一些。 Mate RS 手感更好呀。 那个红色，我相信很多人喜欢， 拍起来更贵嘛。 那个大不了12期免息也可以买一 下。楼下就有华为店，哎、快去。 不做广告，我们要看聊一下啊。那么刚刚说过的一个拍照的情况，我觉得呢，对于女生来讲，肯定有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小心思啊。比方说，李燕一定会有想说，能够帮自己省点什么劲儿，帮自己偷偷懒什么的。下边这个6分钟时间，我就要交给你来去说说看，你怎么能够用 AI 帮你偷懒这个问题。 你是只拍照方面还是都可以？ 各个方面、 嗯、那确实挺多的。像偷偷懒吧，我们就回到我们生活中的场景来看啊、 嗯、 就是比如说我回到家里，对吧，我可以说小爱同学帮我打开台灯， 嗯 啊，然后我就不用再跑到那里去把它打开了嘛，这是语音交互的一个功能、 哦、 然后我也可以说 带你连接智能家居， 对 是吧， 对对，它因为它自己搭载的很多智能家居都是可以来通过语音来调控的，比如说我也可以说我就给大家模拟一下我在家庭的环境中， 好、 啊、一进门我说小爱同学帮我打开灯，然后我这边再放我的包包啊，然后可以说小爱同学放个歌听一听，对吧，我这样就不用去 APP 里找了，可能是之前我已经存储过的，对吧，然后我也可以说小爱同学给我打开那个哎，小机器人，那个扫地的 机器人， 啊、 嗯 哦，家里脏了，帮我扫一扫。那这些我都是可以用语音操作的。这样，我们以前是每一个都需要你手动， 对，要人过去 点点点，对。那这样的话，你其实，在一边啊，在换衣服啊，一边在干什么的时候，智能音箱可以帮你省掉很多的事儿、嗯，对吧？这是第一个。然后呢，你会想说，哎，我想看看电视。那我们现在很多的电视都支持语音操控， 对。 所以的话，你就不需要再选台了，不需要再找了。 啊、哦，这倒是。 电视有个问题是，电视如果你要找，你要因为电视没有全键盘， 对， 你要。找的话是很麻烦的，按遥控器蹦蹦蹦过去、嗯、我要看极限挑战、 嗯、 你要先按到那个 台子来着，我怎么记不得了， 对 啊，是不是，哎，对吧，就会让场景、 哎、对 对 对， 你就直接跟他对他说，我要看 极限 挑 战， 对对，或者说我要看什么什么电视，电视名如果有的啊，现在有的很智能的，就是你电视名没有记住，然后你可以说我要看那个孙红雷演的那个什么电影，他就会给你推荐所有跟孙红雷相 关的 电 影。 还有我体验过的最好玩的一个，就是说我要看那个谁的老婆，就是我忘记了，就假如说孙红雷的老婆演的电影，然后他也能给你识别出来。 那比如说我想看萝卜精寻亲的故事，叫出来就是。这个 捉妖记， 对。 哇，这个我觉得电视 好难啊，三五太难了， 三五太难了，这个臣妾做不到呀。 萝卜精寻亲的， 对对对， 没准我跟你讲，现在的这些智能厂商都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它其实它是有云端接入的， 嗯、 即使它本地不能识别，它很多时候直接给云端去识别， 嗯、 然后它会说你要找的是不是这个，它会给你一个， 不会说当时我们要找阿凡提再帮我们找出个阿凡达 哦。这是早年我们在凤凰州做过的， 会用到，会用到，就是 糟糕死了。 它还是会有一些体验不佳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啊，好讨厌，还不如我自己手翻。但是目前来讲，从电视搜索上，其实几块智能电视都做得还不错， 就比前几年我们那个时候做的那个时候要 好 多 了， 太 多 了。对，所以相当于这一块又可以帮你省力了。那还有刚才像我们讲到的这个拍照的功能，对吧？一键美颜啊，然后一键帮你个拍照，然后比如说我在家里想要给那个朋友，就是比如说给男朋友，我想要发个视频的通话， 嗯， 你是不是要化个妆啊，对吧，是不是要捯饬一下，现在不用了，拿出美图V8， 直接自动美颜， 直接男朋友告诉、哇，今天好美啊， 对不对，所以就很多很多这种小的功能， 下一秒钟是男朋友说我要在你家来一趟， 啊，赶紧 要揭穿了， 我在门口开门， 刚才要开门说，哎，刚才的是你吗，卸妆这么快呢， 视频回放啊， 对对对，然后还有很多，比如说那你在这个有一些智能的 APP 里面，比如说智能的这个体脂秤啊，它会把你的健康信息、包括手环，对吧，会把你的健康信息录入到你的手机当中，那你今天走了多少步，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都会可以告诉你，那你就不用再考虑一些真的要走到医院里去测一些。我在MWC 的时候也会体验过一些智能产品，比如说把你的手放上去，它就直接可以检测你全身的身体健康状况。 看掌纹，然后所谓怎么 看掌纹， 你的爱情现实，你的事业线。 我掐指一算，你命里缺个我呀。 哎呀，这个人工智能都会谈恋爱了， 对对对对。 我再补充一个，我觉得非常有用的一个人工智能，它是路由器上的功能。 哦，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你的整个楼里头都是各种路由器，所有人回到家里头搜出30几个来。 对， 但是我们知道，其实无线的频段是非常的有限的。我们经常在发布会现场发现说，无线网不好用，因为干扰太厉害了。其实家里有这个情况，就是你不知道，因为很多人不会调路由器，你不知道你的那个频段是整个楼里头最拥挤的频段。 对， 现在的路由器产品，智能路由器有一个功能，就是它在晚上的时候，因为白天它如果自己调频的话，会影响你使用嘛。晚上自动看一下，扫描一下整个网络，哎，哪个频段上是空的，哪个频段上是最拥挤的，我自动换到那个最空的去，非常有用。因为我当时试过它那个自动功能之后，在没跳之前，因为有时候出厂它会默认到一个频段上的去。 嗯， 如果是 2.4G 网络那个特别拥堵的话， 大多数人都会去用默认那个。 对，默认的我举个例子也是百兆宽带，其实 2.4G 也能照百兆之上，但是下载的时候你看只能下载到5到6兆， 那已经非常好了。好， 然后我执行了那个功能之后，它会自动帮我优化了新频段，下载就能到100兆的满速了，就是 9.7 兆左右了。 哇， 因为这时候你的无线就没有那么多干扰了。这个功能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用，因为它是、 那个、哪天这个聘请黄浩老师然后来到我家帮 我 调一调， 到我家里来做客吧，欢迎你。 我从来都不知道可以调， 是可以调频段的，因为这个功能很多人不了解，很多人经常骂运营商说我装了百兆宽带为什么测速不到那个百兆， 怎么才老掉线、啊、 对，然后其实一看也不是路由器的问题，他可能买了个很好的路由器， 对， 但是可能是因为没有调到那个比较不拥挤的频段、嗯、因为真的我说句实话，现在我们这楼宇里头的无线网太多了， 对， 大家都在互相干扰， 彼此之间都在抢速度，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工智能的体现，因为它自动，它去自动的扫描识别判断，然后再去，它最后的效果是为了让你更好的去使用它， 对、嗯、然后除了我们在这种家庭环境当中的一些小的功能，那我们走到路面上去，我们再来看看还能怎么帮我偷懒、嗯、像人工智能的话，其实自动驾驶也算在里面、嗯、自动 比较高级， 那是比较高级的人工智能了、 嗯、 对、 嗯、一会儿呢我马上就要进到半点的广告时间了，半点之后我们还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各位听友网友们来聊聊看更多啊，在生活出行方面一会儿我们要聊到的相关的内容是什么样子的， 对，我们聊聊智能生活进我家， 哎，对，赶紧锁定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小牌举起来，哎，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来看看我们吧，欢迎各位来小礼物走一走喽。 为声音创造无限可能，用声音构筑梦幻空间，用创意点亮广播未来。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启动在即，本活动由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主办，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作品征集截止日期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z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台是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是 什么？是牢牢把握的时代连接，是努力追寻的自我认同。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携手国美手机五四青年节特别呈现国美 U7 mini 互动体验，全面屏加双面玻璃设计，三重生物识别，智慧系统知我更懂我。关注微信公众号公爱青年计划，更有超级优惠团购，限时奉上，掌握互联大先机，享受生活小确幸。北京青年广播与国美 U7 mini 一同倡导青年新主张。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回到节目当中最后一个时段的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我们每周五晚的数码单元跟您又准时相见啊！最后的一个时段了，真的是过得非常非常快。 对，我们是不是要细化一下刚刚聊的，就是大家都用得上像拍照功能啊， 对对对， 还有连接家居这些产品，然后这个智能孩子怎么样才能渗透到我们家庭和生活当中呢？ 对对对，我们 刚出差回来的人有话讲， 赶紧 都是 你 的， 天天在出差吧， 真的是我要讲空中 飞人。 对， 对，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的手机厂商都要推出所谓的出行助手那个功能了。 对， 其实 好用吗？你觉得？ 非常好用。我真的要说，因为以前最早我用过的是在三星和这个华为上头有那个就是智能助手这样的功能，副一屏。现在包括像 vivo 的 Jovi， 对，副一屏都会有。 对，然后这个功能真的非常的好用，我强烈推荐所有的用户用起来。它不只是出行一个部分啊，它是涵盖了你非常多生活的部分。一，出行，尤其是像机票、火车票，你像现在很多手机是在我锁屏的界面上头直接会弹出来一个卡片，你今天几点要坐几点哪里到哪里的飞机， 日程提醒。 对，而且注意，不只是日程提醒，它下面现在更智能，会提醒说，因为它会带用 GPS， 你现在在这里对不对，你现在该出门了，因为你过去的路上是堵车的。 嗯， 它会自动的根据 有记录，对吧？ 对，它大家有人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在出卖我自己的隐私，但是我真的就上次李彦宏那个话，我觉得有一半是对的，就是其实你是用一些自己的隐私，或者我觉得不叫 换取了一些便利， 对，我觉得不叫隐私了，因为这东西其实是你的个人信息，它 数据， 它数据、 啊、 对。然后呢，它现在会做到说，一，知道你在哪里头，提醒你现在应该用什么方式去机场，你是该坐地铁还是在打车。有的，你像我昨天用的是那个vivo 那个手机，他会提醒说你最好现在不要打车，因为那段路上是堵着的过去。 所以你看这个感觉就像他是一个人在关心你。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现在做的 AI 做的最好的其实是这一块的部分，因为它真的能够把很多的你的需求研判出来。再比如说它是提前三小时来提醒我出门的，而有的航线是提前三个半小时我才注意到它是为什么会有的三小时有的三半小时，因为不同航空公司在值机时候截止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对，有的是提前30分钟，有提前45分钟。 对，比如国航它就是提前三个小时，但是我今天做了一个南航的航班，他就提醒我说是 啊，你还没有放弃南航啊？ 那个点上只有那一班是南航， 哦、 没办法，因为南航是提前45分钟，所以他就提前了半小时。我发现这些细节真的是做得 特别好， 特别好， 特别贴心。 对， 而且他是主动推送你， 对，就包括说他会主动在提前三小时自动要闹铃的形式出来，提醒你不要误机了，那个现在该去机场了。 这个对你来说太有用了， 真的是非常有用的一个事情。然后包括说举个例子，登机牌我直接能，我不用什么航旅纵横，直接能在那个界面上就完成了。 对， 那个界面直接就完成了。 这个软件叫什么？ 它 不 是 软件，是系统自带功能。 注意听，注意听讲， 它是系统自带的功能。而且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些航空公司，比如刚才你讲的南航，跟航旅都很关心到的 掰了，对 对， 它 我发现说用这种方式进点进去，它是直接进的官网。 航的官网， 就是各个航空公司的官网。 嗯， 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说进哪个 APP 会问题， 哦， 而且一旦延误的话，它也会给你个新的推送提醒。 哇，这个也好适合我。 对， 告诉你有没有延误险，该买了啊。 这个还没有，我们建议厂还要加进去。 对啊， 就是告诉我买哪个延误险你赚的最多，这个 这个特别有必要，因为我现在正在正在理赔， 因为 我正在理赔。 你怎么了？ 你知道最神奇的事情就是，我昨天也是闲着没事儿，真的是闲着没事儿，我打开我的航旅纵横，打开看看，突然发现我的回程就莫名其妙的晚了一天半，然后我在想我是不是看错了，然后仔细看了看，还好我之前啊第一次出票的时候我截了一个屏，我对比真的不是一个日期，出发航班还是回程就不是一个日期了， 这跟 你订票端有关 系的问题， 但是没有给我打电话，没有人通知我， 订的是便宜团队票， 不 能瞎改， 没有没有，不是便宜，虽然是便宜，但 肯定是 暴露了， 但是我在想这航空公司都不给我打电话的， 因为这个不是航空公司的事儿， 是航空公司的问题， 是中间那个订票机构帮你改的。 不是， 很有可能 我打了电话问，国航就是用了15分钟的时间让我等线，后来给我的消息是，确实跟您没有关系，也跟别人没有关系。我说那你就承认是你们航空公司的原因啊，他说是我们航空公司的原因。我说也不是因为目的地天气原因或大罢工嘛，他说都不是。我说怎么都没人通知我，他说我们可能还没有确切的消息，所以可能会晚一点。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真的需要一个这种随时随地， 这个太必要了， 因为它是根据中航信的官方的信息变更的。包括说我举个例子，你像我用过的是华为现在还有提醒说目的地机场的天气情况，然后你就会提前研判一下，这个是不是会延误。 登机口的人不要骗我对方天气不好。对， 就这个功能，我觉得是非常有用的事情。 我们之前说的那个 自动的信息量， 保时捷合作款肯定都有这些功能， 有都有， 那个很商务的， 华为很早就有这种 那么商务的机型，当然有了。 它的功能叫情景智能，我想起来叫 情景智能 ，包括三星也是有类似的功能的，非常好。三星是三星生活助手，都有这功能。 那目前有这个功能的手机品牌都有， 非常多 ，OPPO 也有 ，VIVO 有那个 Jovi，就 JOVI， 对。然后联想的 ZUK 是在它的那个，就是联想那个机子比较去，联想摩托拉机子是 ZUK， 它有个窗户，它的桌面不是一个传统的桌面，是一张画，它是开了一个小窗口，它所有的信息包括高铁票什么都在窗口上头。 还有高铁票。 对，而且还有一些甚至接入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像苹果其实也有类似，但是它类似是在于说，比如说你坐公交车的时候，它能够告诉你从这站到那站有多长时间，然后就苹果 iPhone 刷那个公交卡的时候，它是跟地面交通是有连接的。 但目前苹果是只能搭载一些软件了， 对，因为苹果的整体上的 AI 的程度，它的整个的规划体系不如这些安卓手机做得这么好。 每一次的比较，结果全都是 就是 败下阵来， 对， 就是没有比较的可能性和意义。 啊， 我给大家来看一个最典型的这种负一屏的画面，这是魅族现在也有了。你看，它就会有。应用建议是你最常使用的一些软件，就是包括 点击率最高的放前面， 对， 帮你好用。 然后代办事项里有时候就会有那个航班的信息，会在这个里头。然后快递信息这个非常有用， 对对对， 它是直接跟菜鸟、果果跟顺丰全部打通的，而且这些好用程度到什么地方呢？你甚至不用装菜鸟、果果那个 app， 你也可以知道你的这个 取件码 是什么东西，而且能一键按了就取件。 就是基本上能告诉你，就是它这样的一个情景智能的工具，小工具里边都是内置了各种各样我们所常用的生活服务工具的内核， 而且是自动获得的。 对对对， 以前菜鸟果果是我要登录， 对对， 我要输入验证码，我要密码进去，我才知道我的快递什么。现在不是，它自动的来给你推，然后其他还包括有一些运动计步跟流量，当然这个它可能针对男生设计比较多，所以它还有个 NBA 的赛事的赛分的看法。然后呢，比如说像 今年应该变成世界杯的赛版，对吧？ 应该会变成一个。你像华为这个手机，它就会有更多的一个部分。你看这里面就有我的这个快递的一个信息，就我是刚刚我签收了，所以它就显示现在你签收了。然后它下面有个顺义天气，那是因为我是从机场过来的，所以它会提醒你机场那边的天气的情况。所以这些功能真的是， 我觉得就是 AI 智能吧，算是进入我们生活中最大的影响是一个人生活的能越来越好。 而且我觉得会让人越来越麻爪，就是好多事儿得要考虑啊，但是它可以帮你列出来一大堆的代办事项。 它会让人记性越来越差。 对， 因为我不用记了，我的手机都会推送给我。 好，说到记性越来越差， 那它有 一个 只有金鱼记忆怎么办？ 就是他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吗？我根本都忘记要输入进去，或者我忘记要进行什么东西。 哎、这些都是不用你手动的， 不用你手动的，你设置好就好了。然后再讲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就是你真的不想记怎么办？ 嗯、 你像现在很多的就手机有所谓的识屏功能， 嗯， 识完屏之后它能做到什么？比如说那条那个识屏信息里头是一个会议的信息， 嗯、 识完屏之后。它能自动帮你设置成闹铃。 嗯、 对，就是也就是说，比如说珊珊给你发了一条短信，告诉你说今天下午几点要去开 会， 然后你长按这个短信，它就会提示是否要定闹铃。 嗯， 然后直接会帮你选好时间。 这个东西其实已经到了 AI 的那个叫语义识别跟那个叫做趋势研判这么两个动作上头了、 嗯。 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 AI 应用。 嗯， 这个我们平时比如说在输入银行卡，现在的有可能会让你拍一张照，它可以识别银行卡上面的那个。数字是一个意思， 对，是一个意思，其实是一个意思，而且那个能做更多，比如说甚至它能识别卡号之后，说你是否要打开工行或者是哪个银行的客户端，它自动能帮你找到手机上该开你的客户端。 我体验过的之前那个荣耀 Magic， 对， 那款手机真的是很好玩。就比如说我跟小航发短信说我们要去吃饭或者我们要去看电影，它会给你推荐附近的电影院， 嗯， 或者说比较合适的这种餐馆， 嗯、 就这个是让你觉得它在真的是我有了一个助理了，它在 真的在侦测我的想法， 而且它。就是一天24小时在观察你， 嗯， 随时随地的会弹出你想要的信息。所以手机的话、 哎， 我觉得可集成的 AI 功能太多了。 而且很多手机现在就是它会记录你常去的一些路程， 嗯、 比如说典型我再举例 vivo 那个例子 ，Joey、 嗯、 Joey 那个功能，它有车载模式，它车载模式已经可以记录你每天上下班的过程了，而且就是现在小叶子一样去上班，他那个手机就会提示说你这个点不应该走这条路，应该走那条小路，因为那个小路在那个点就他上下班常去的那个点是不堵车的。然后呢包括说因为他跟后台跟高德打通，比如今天有小路经常会因为市政在修路，他说今天你不要走那条路，因为那条路今天是封路的，因为市政在修路。 我在想这简直是太乐呀是不是 应该是老公乐才对。 不，我觉得 是在烦他了， 我觉得是大家乐，就是 大家乐， 对，就每个人都 太乐，很容易掌握到老公的所有行踪啊。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他帮你省去了很多你要思考细琐碎的事情的过程，让我们更好的专注于我们要做的事情。比如说你在旅游的时候，你就专心去旅游吧，你就不用关心说你的航班今天延误了，叭叭叭，他自动告诉你。那因为以前的话，我们要不停的查，不停的看，每半小时一翻，哎呀，还没有飞，哎呀，这个航班前续到了，现在是。等着他自动告诉你就好了。 嗯， 其实就是相当于把人从很多琐碎的事情里头给 解放出来了。嗯， 我觉得是主要是这个最大的作用。 而且这整个带给你的感受也会越来越好，但它也存在一些问题吧。就比如说像刚刚你有提到说你的隐私， 对 这个隐私的问题是目前来讲整个行业内都很敏感的问题。 就是我们如何定义隐私、 嗯、 这个东西，它是只属于个人信息还是隐私？而关键是如果你真的不给予大家，因为我们讲人工智能最大部分是叫它有足够多的信息的输入，跟所谓的环境的侦测， 嗯、 你如果不给它足够多的信息量。他是没有办法帮你判断出你要的东西的。 是的， 是，而且他想要为你服务的更好，他就必须要知道你更多的私人信息，比如说你喜欢听的音乐， 嗯， 到底是周杰伦还是王力宏还是谁？ 嗯、 他需要知道，他可能会细致到你喜欢听的他哪种风格的歌，然后他希望知道的是你爱吃什么样的饭菜，所以你最后会发现他比你还要更懂你。那这个就意味着你把你的个人信息完全袒露给了他。 对， 嗯、 那他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会不会把这些信息同步到其他的平台上。那目前很多的手机厂商都会宣称自己的信息是本地化的、 嗯、 他说除了一些就是能不必要传到云端的，我们都会给你保留在本地化上。但是没对一个 没法 一个是这个是第一个没有办法查证，第二个他想要达到更好的服务功能，他就必须要接触云端， 对， 因为他需要云端的计 算 能力。 因为如果你完全借助于手机本身，我们虽然讲现在手机性能都很好啊，但 是不行， 对，还是不行。二是没人希望把一些耗电的事情全耗费在这种事情上头， 是，尤其是我们要考虑到手机这个厚度， 对， 本身就是我们在进行常规使用，比如说大家打游戏，然后还有就是看影视剧，已经消耗电量都不太够用的情况下，如果你再把所有的分析计算运算的能力集成在你的手机上，你的电量根本不够。 所以现在也是为什么有很多厂商讲自己用 AI 处理器，他们其实是专门用了一个 独立的架构，就是我不占用你的系统的主要的部分、嗯、去单独旁边去算、嗯、算完了再给我把信号给我，这样的话又比较省电而且又比较高效率， 而且在安全性上面，比如说麒麟970， 对， 他会就是说我在用这个封闭的密箱子来处理你的信息，不会给你来进行泄露，他们也在做这样的努力。还有一点就是说目前法律法规在这一块还是缺失的， 对， 就没有说哪个法律规定哪些是隐私、 就是、数据， 对， 怎么来研判它属于隐私、 哎、 被盗用了怎么办，现在没有法律来 没有法律法规， 对， 所以就是还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就是体验上了。体验上，你到底是不是真的觉得它智能，嗯、是不是觉得它好用、嗯？那这个是每家厂商都在努力的事情。 你就像我，就像觉得说刚才讲的那些生活的部分，其实是我现在觉得做的最好的部分，因为真的它在研判我的动作。但是有一些所谓的智能，比如说举例子啊，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我觉得华为的那个 P20 的那个 AI 场景，那个真的很 AI，、 嗯、 就是真的是它甚至知道我是就是。手是否是手持的还是这样子的，这个真的做得很好 了，这种就是做得非常好。 但有的厂商 AI 好像拍出来没什么 没什么太大变化 吧？那我怎么知道你到底是不是 AI 呢？这个就有所谓的 水印是 AI， 对 就有所谓的真 AI 和假 AI， 或者说它只是一个P 处理 AI， 对，这种我们都会有一些。 所以到了我们今天第三个场景，就是关于系统优化的问题、 嗯、 对吧。那么这个系统优化的方面的个 AI能够做到让我们的用户潜移默化感知不到是最好的事情， 对 对吧？ 我讲一个我碰到的两个我觉得用的比较好的部分哈、 嗯， 有一个比较好的场景是努比亚那个手机的一个优化，它是这样子的，它每天晚就是它隔三差五晚上出来的时候，它会告诉你说你的后台有 N 个应用没有关，它帮你关了，然后呢， 哦、 然后它还帮你清理多少垃圾。你像好多手机就是 哇这个好棒， 我们很多的朋友知道说手机现在带的安全管家什么之类的都很好，我要清一下，可是问题是每次要你手动清， 嗯， 对， 它是自动给你清完了，而且现在一部分手机也会提醒你，比如说经常我看到说某程序正在后台运行，正在耗费大量电力，然后请问就是是否需要关闭，这个其实也已经比较智能化了。 嗯， 然后魅族的发布会比较有趣哈，他们讲了一个事情，是现在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讲中国的智能手机的体验，我们真的要很感谢这些国产厂商，因为他真的是干这些全家桶 APP 不遗余力， 全家桶 APP， 但是我跟你讲这些全家桶 APP 现在就会有一些新的玩法了，怎么玩知道吗？一，它给你绘制了一个前景，这个前景是透明的，以掩盖它一直在运行但实际上是在休眠的一个状态。 嗯， 你能理解吗？就是因为如果一般程序是在前台的话，它是不给你关掉的，它是视为你是在运行的。 对啊， 但是呢它绘制了一个透明的前台背景。 假的， 假的，那么就会给系统一个判断，是我还在前台，我在运行。你即使是那种很以前的一些我要干全家桶的、 嗯， 你在前台，所以我不干掉你，他就在后台驻留、嗯。二，他在默默的播放一段没有声音的音频， 嗯， 这样的话就是他一直在 运行， 在运行，就是告诉各英雄，我是在前台运行的，我不是在后台待着的。然后那些程序也不会来主动查他。现在魅族那套系统他们是做了一个，他们要去研判一下哪些程序在干给我描 真干活， 对，还是给你假模假样的，只是在那儿，就像以前有那种就是上学的时候为了防老师来查 贴两个假眼睛在这边， 对对对，他现在要查这种功能了，你说这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因为有些 APP 它就是为了它的活跃度或者一些的数据，它就故意干这种事情。 但你在你的后台吃你的电量， 对， 是耗你的， 你想你是在放音频，虽然是放了一个没有声音的音频，那也是在放音频， 对、啊、 那也是耗电的，这个东西特别的恶心，我觉得。 而且其实就包括我们体现在说续航上面 对吧 我的手机耐不耐用，有时候我就觉得哎，我虽然开着后台，但是我现在就在看视频，我其他的没有操作，就像刚才他讲的那样，他们在后台偷偷的吃你的电量， 对， 所以现在的话很多手机也都在发现了这个问题了、 嗯、 那接下来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我要把你一一的查删， 斩草除 根， 而且是干了一个之后发现说你还给我就是萝卜带泥，还给我拉了另一个出来然后那个也给你干掉，所以以前我们大家可能很多朋友有手机使用的经验，是晚上如果不充电的话、 嗯、 放一晚上，诶，手机掉了一半的电。 对 对对， 现在好多了， 现在好多了， 现在基本上是 掉 5%到8%， 对对对， 5到8差不多， 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待机的耗电了、嗯、因为那个50%的耗电就是很多真的是后台的程序， 假程序， 所以我们讲这些东西引入 AI 之后其实也非常有用，因为以前没有 AI 的时候有的厂商会做的比较过分、 嗯、 就有的时候我是真的需要他在后台执行的程序也给我关掉了、 嗯、 举个例子，在那个时候就是 那时候一刀切嘛， 一刀切，就是那时候 大家有时候抱怨说我的微信一整天我都听不到一个微信出来，结果一开哗 全来了， 那是因为他一刀切了，把后台程序全部给你干掉了，那个就不够 AI， 那个就太过强制了。而现在就知道说，比如说微信，比如说我在听歌，以前就有的听歌软件可能过了一分钟，哎，后台自动给你切了。 对， 他现在是知道你是在听歌，那么这个音乐 APP 也不会把你关掉。而当这个音乐 APP 你关掉的时候，可能过两分钟给你清走了，他知道你是在播放还是不播放，这个就比较智能了。 嗯，啊，一个是这种程序上各种 APP 的智能，还有一种就是包括你在打游戏的时候，对吧？他会把所有的资源，把所有最好的资源都给这个游戏， 再把后面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什么邮件推送给你关掉，然后让你全情的来玩这个游戏。而且甚至呢，比如说有的时候他会帮你把电话挡出去，然后那个有些微信呢，它有些微信会出现启动那种小窗口模式，就是让你既在玩游戏的时候也能看到这个微信，但是这个微信不会挡住你的游戏画面。 对，而且现在包括不光是这样，接听电话， 接电话 也可以一边玩游戏一边接电话， 直接开免提接听，这样的话你玩游戏你也可以打电话。 因为好多男性朋友会面临一个选择，就是当你正在跟你的队友一起吃鸡的时候，这时候女朋友打来了电话，你是接还是不接？ 你选择队友还是选择女朋友？ 选择女友，对。所以现在有些手机就帮你解决了这个难题，你一边打电话一边玩游戏一边开免提，然后你的游戏画面也不会中断，所以就是女友兄弟两不误， 对， 可以兼得了，这个可以兼得。 其实这个也是要判断，就是一是在运行什么游戏，运行什么场景；二来了什么动作，我要怎么做。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也是个相对于 AI 比较具体的一个应用场景了。 但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只适用于安卓手机的。对吧？ 哎，刚才他说的那些反面教材现象我全都有，我经常就一天发现没人找我，我随便只要打开就发现我的电影好多 来了。 对， 所以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马上解决这个问题，马上解决，立刻，不是开窗把你手机扔出去，然后呢就可以换一部新的安卓手机了。 好的，过两天我就秒杀一个。 对，过两天我们会秒杀一个，从千元机开始是吧？慢慢来，慢慢来，不要着急。 千元机现在很多也是。 你都没有感受到我浓浓的渗透吗？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千元机开始啊。 对。 所以从下周五就要开始了。对对对， 千元机其实现在很多也是引入了一些 AI， 它可能在某些功能特性跟效率上头并不如旗舰机那么好，但是其实功能的细节基础点 都会有的。都会有。 我再讲一个最有趣的一个更有趣的小例子，很有趣啊，就是我们以前经常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看某个微信文章，但这时候你要回一个微信，你就跳出去， 对，然后就找不着了。 好，现在有的手机能实现跳出去，他会听你说，哎，你是否要自动的收藏一下？因为如果你翻完了这篇微信的底儿的话，他不会告诉你，他会知道说你看完了。如果你看到中间的话，当你跳出去的时候，他会说你是否要收藏一下？ 哎，这个功能太实用了， 非常实用， 能不能够 而且下次你看过来的时候，不是说只是调开了这篇文章，而是说从你看的那个 位置继续 跳过去。 这个太 下周五的 太实用了。这个真的太实用了。 对对对。 因为我比如说咱们在地铁上，对吧，想看一篇文章，哇，觉得特别好。这个时候来了领导微信，你又不能不回。然后回了之后，哎，找到哪里了，又再重新回到公号里面再把它找出来。这个实在是太浪费精力了。 包括有时候我们经常寄快递的时候，比如说珊珊要让我给他帮他寄个快递， OK， 我打开了这个某这个公众号。然后呢要输这个地址时候，发现我并不记得了地址多少，电话多少，是谁要收件，我再回去找他跟我那个聊天记录再复制回来。结果发现他不够长，他只能复制一部分内容，我要再回去再复制一部分。 对，经常会有 我复制就白复制的。 对， 而有时候会跟小程序进行相互的这种抵 对 冲抵。 所以所以还包括像那种刚才讲的是那种语义识别，它可以提取最有用的，比如说像北京市朝阳区这种，其实你不用记，它要只帮你提取出后面的哪个楼哪个号。 对，就够了。 那个其实就够了，对不对？提取出来之后再去往里放。那么其实那些程序就是很自动的，它不会像我们现在复制粘贴，就是我手动的复制了所有的这一串，它那个就是它会提醒你说我只复制这一小串就好了。 这就是帮助我们去解决各种各样的生活难题。 对， 而且一定要从生活的小事想起来。对，甭说啊，你帮我做个作业吧，什么你帮我上个节目吧， 你帮我做个作业吧。 作业不是都有那个作业帮那种 APP？ 小猿搜题啊什么的，还真的是可以帮你做作业。 我岁数大了，那会儿我上学那会儿还没有这些功能。对， 我有隔壁小王， 是吧？ 所以现在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的的确确就是用这样的一些个小的功能、小工具、小的智能、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些个小贴心的帮手，能够帮我们解决很多问题。 对，其实我觉得刚黄浩说的特别好，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AI 的这些智能的生活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并不是说让大家的很多能力退化，而是把这些零碎的活儿消灭掉，然后你可以集中火力做一些你觉得更值得做的大块的时间。 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关于 AI 能不能够帮我们把这个相关的手机，我们但凡一天用它就会一天产生费用，对不对啊？比方说我们的话费、流量费用、短信的费用，那能不能够让我们进行更加合理的研判，说你这个流量别老给我发短信说什么流量预警啦，还有多少多少兆你就要超啦什么的，能不能够跟我们更加就是详算一些，未来马上 5G 就要来了，是不是？能不能告诉我们你大概一个月真的就能够用多少流量，那我就要买多少多少的套餐什么的。 到时候还能 应该靠运营商的大数据比较 多。不，这样可以跟运营商的数据 对 比一下。我跟你讲，现在那个你去开移动，应该是移动的 APP， 它会提示你最近这五个月的你的使用趋势，然后呢你现在这个订的包不合算了，你要换个新包，然后你的电话没有那么高了，你可以降档，他现在会提醒有个套餐建议。 但是手机技术和有时候和通讯公司差别很大哦。 但是通讯公司那个其实是有时候比手机要准，因为举个例子，现在很多所谓的定向免费流量，比如说你很多看视频它是免费的，那么你的手机仍然在计费，但是在那边它是不计费的。 但是我手机计的很少哎，通讯公司都很多哎。 它是看你的就是不同的端口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经常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疑问，那么这个 AI 的智能的这种计算功能可不可以帮我们去解答这样的一些疑问，或者帮我们排除这样的一些个顾虑，就让我们踏踏实实的去用这样的一部智能设备就好了。 对， 如今手机已经早就不再是手机了，它就是一个我们随身的智能助理，真的是这样， 人人都有一个小助理在身旁。 所以我想小航现在想的是说电台要是有 AI 多好，以后说完 Hello 大家好，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下期再见，它会自动的音乐搭上去，你就不用再推动你推动了。 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我们面前有 N 多个推子，我们要推很多东西，所以在这里还有最后的30秒钟时间，我们要赶紧要加快语速说了，要预告一下下周五我们的节目。对， 我们有新动作了。 对对对， 因为我们要给大家一些特别实惠的，在我们节目当中总会有给大家一些比较新鲜的科技数码产品。上一次是无屏电视，这一次就手机了。 嗯，没错，这回呢我们会在下周五的节目当中呢，也就是在五四青年节当天，要开启真正的关爱青年们的一种神奇的计划，将会有更加新值得我们欣慰的啊惊喜的国美 U7 mini 会登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包括在这个那下一周的周日还会有相关团购环节。今天节目就只能到这里，我们也不能再剧透啦。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我是常小航， 我是苗山， 然后将会是活力 music， 用声音构筑梦幻空间，用创意点亮广播未来。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启动在即，本活动由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主办，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作品征集截止日期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c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举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